對留在俄羅斯的外國投資者的權利提供可靠保護。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6度，出和緩偏東風。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漸轉潮濕有霧，隨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0度，相對濕度73%，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薩米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東風4至5級，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風4至5級，東部間中6級，稍後部分地區有霧。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北風3級，能見度34公里，黃茅洲吹東北風3級，澳門吹東南偏南風1級，能見度19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風2級，能見度8公里。香港電台呢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33,174點，跌1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259點，跌咗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23，日元116.14，瑞士法郎0.93，加元1.277，人民幣6.323，英磅對美元1.308。歐元對美元1.099，歐元對美元0.736，新西蘭元對美元0.6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96美元，賣出1,997.2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啊，朝早6:09嘅时候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今日望一望先，3月11日嘅时候，星期五嘅早上啦，咁啊星期五咧，咁啊大家都有啲特别嘅感觉啊，因为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即系普通嘅打工仔都可以休息一下啦吓，咁啊唔需要咧就追魂 call 俾个老板去追住晒。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喺早上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见到啲手手脚脚可能啲朋友容易干燥嘅，咁啊都会搽翻啲 cream 润一润佢，咁啊会好少少啦吓。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你哋，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忙非常非常之重要，帮忙是一种高尚的美德，亦都是一个咧，即系如果所有人都不断啊，我帮下你，你帮下我咧，就会构成一幅非常之美丽的图画。帮忙咧系一种很重要的事情嚟嘅，人生的旅途上面，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忙，就算你不喜欢人哋帮都好啦。其实很多人都是协助你的，因为自然界任何的事情呢都是有一种特别的连结在这里。我说哪一个脱离了周边的事物孤立地存在，没有的。但是受到别人帮忙的同时呢，我们记住要懂得感恩，也都学会呢就是主动帮其他人。人呢在不同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挑战的，我们现在受到疫情挑战，有时都会受到很多不同的天灾给到我们一些的难关，有很多朋友都会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又会不会伸出你的帮忙成为他们的明灯呢？ I woke up and said I'm sorry. No luck, I'm almost empty. There's no way I'll ever let it bring me down. More wine is calling my name, so as a younger man stays. I guess I never really changed my life. It's never gonna bring me down. No, never gonna bring me down. I got caught up with the best things in my life. Time ain't on my side. I watch the rain fall just like I knew it would. I've gotta live on, 'cause now I'm moving on. Now I know where I need to go. There's always kindness standing by your side. I watch the rain fall just like I knew. Time ain't on my side. I watch the rain fall just like I knew it would. I've gotta my wings right out to fly. But the times have changed too much, it's hard to stand, I don't know why. In the night, I hear you call, gently saying, don't you cry. Will you stay with me? Where will it come again? Now I know how I need to grow. I lost my life, but never lost my soul. I watched the rain fall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ere's room to go on, and now I'm moving on. Now I don't know where I did to go. There's always goodness standing by your side. I watched the rain fall just like I knew it would. There's room to go on, so now I'm aiming on. Now I don't know where I did to go. There's always goodness standing by your side. I watched the rain fall just like I knew it would. There's room to go on, so now I'm aiming on. 呢首作品啊，嚟自呢一对组合 Monkey Magic 嘅英语嘅歌曲，叫做 Headlight。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个个都想保持年轻，除了心态，外貌当然都想年轻一点啦。除了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作息之外，运动都是不可以缺少的一环。均衡的饮食，并且懂得选一些有益的食物来吃，都同样重要的。有营养师就说了，吃啱的食物，多些摄取天然食材之中含有抗氧化的营养素，都有助延缓衰老的速度。所以今朝早就同大家一起讲下八种抗氧化的营养素。注册营养师话，天然的食材之中包含抗氧化的营养素，除了有助延缓衰老的速度，还可以令到个人看起上来面色都会好一点。好似坚果就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E， 亦都具有抗氧化的能力，还可以保护细胞。尤其是杏仁，每100个 gram 的杏仁就有 23.91mg 的维他命 E， 亦都有不少抗衰老的产品会添加维他命 E 的。不过因为坚果属于油脂类食物，亦都有热量，所以就要适量摄取了。另外花青素拥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更加含有比维他命 E 高出大概50倍的抗氧化力。花青素是一种天然的水溶性植物色素，容易在一些紫色或者蓝色的蔬果之中找到，例如是莓类，好像蓝莓、桑子或者茄子、火龙果等等。另外不少水果都有抗氧化的，例如番石榴就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而维他命 C 是水溶性维他命，有助细胞抗氧化，促进胶原蛋白合成，是抗氧化的重要营养。除此之外，绿茶所含的多酚和儿茶素和海鲜类所含的 Omega-3 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都是不错的天然食材来的。刚才提过花青素、维他命 E、维他命 C、 Omega 3、 多酚和儿茶素，其实还有大蒜素，可以在姜或者大蒜找到，同埋胡萝卜素，即是红萝卜、南瓜、椰菜花、甜椒同埋生菜入面都含有嘅营养。最后要提嘅呢就是大豆二黄酮。一听到大豆，我估大家都諗到应该会喺黄豆、黑豆类找到。除此之外，豆浆、腐皮、豆腐都可以㗎。好啦，今朝早分享咗八种抗氧化嘅营养素，大家呢都不妨可以涉猎一下。始终都是那句啦，均衡饮食，任何的营养都均等地摄取，身体自然会越活越健康，看起上来亦都会越来越年轻的啦。 多呼吸，多睡多晨，全职的要屈，攀高一级，再高一级，天天都追定我，终于沾身，汗毛，你的心，你的心，永不变的标志，加冕。单边不想被称得意 K-pop, kind of pop, 这比较怎可以不癫不已，几多 like 数先算应答，几多此时逼我屈服，几多生死使我哭泣，几多苦笑惹我抑郁，变一颗毒物转做大路，变心火毒物逐步每步，以一首歌曲数百个字，自我力量用力受，生命或寂寞尽力受，留言和辩论落力数，台前和幕后合力数，数到那落叶落尽上再数，继续数，要命数，一百度，怀身无热布，看镜里似有线暴，在对抗烟。我看到心灵藏蓝图，紧急出口已看到，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在上社交平台疲劳，如何能逃，如何能逃，才回望十岁旧时期，在方知爱接返童年时，追寻何时，欺凌何时，才寻回一条门字，打开双口细意探知，令我顿用力做，怀疑和懦弱尽力做，灵魂和内脏落力做，现在合力做，告诉那幻象幻灭尚在做，继续透，变薄薄，怎么斗，才知根本我试图。 嚟到早上六点二十三分，系嚟自呢一首嘅歌曲噶《姜涛镜中镜》。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时间咧，咁啊同听众一齐望一望，唔系话介绍啲特别嘅地方你去啦啊！咁啊，而家咧好去处啊，都要谂一谂啊，我哋了解咗我哋想去嘅地方嘅环境先。阿塔門咧係一個咧就非常之熱門嘅旅遊地點啦，景色咧有一種世外桃源嘅感覺，我都有去過啊。咁啊喺大家咧成日都諗住親親大自然嘅時候咧，不妨諗一諗啦，趁住而家咧就叫限聚令嘅時候啦，不如大家順便咧就俾大自然休養生息啦。啊，點解咁講咧？咁啊見到有啲傳媒都揾翻啦，阿塔門咧其實非常之靚嘅幾個地方。包括咧就系佢成为咗路游呢一个嘅旅游嘅露营圣地啊， 因为其实早在很多年之前塔门都已经就原本有的背景都已经没有了，很多人更加去到它的草地那里野餐啊、露营啊，你知道露营就要拿支针左插右插的了，不断就将这个的营地呢扩展啊，令到这个的草地啊寸草不生了，草地变成沙地，咁所以咧，而家即系吸引力亦都大減啊！咁啊，最慘嘅係傷害咗大自然，加上咧疫症底下，咁啊郊遊活動咧，亦都咧就係瘋狂地咧就急升，所以有好多人推測啦，咁啊呢兩年嘅時間咧，疫情肆虐，咁啊被迫封關啦，咁啊好多市民都選擇咗咧就去到郊外嗰度旅遊噶，咁啊令到咧塔門啊呢啲咁原本靚嘅地方咧，呀咁啊有好多人去啊，甚至乎太多人去。咁導致到咧就係佢嗰個嘅風光咧，咁啊不在啦，因為受到都幾嚴重嘅破壞。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政府啊係咪應該關閉啲公共嘅營地咧？咁而家有嘅，而家咧咁啊因為限聚令嘅關係啦，政府好多嘅康文設施啦、康體設施，亦都咧就係暫時咧就需要關閉嘅。咁如果你喺一啲違法嘅地方嗰度扎營咧，咁啊有機會咧，咁啊遇上呢個刑罰啦嚇。根据翻香港嘅法例，咁啊由渔农自然护理署制定嘅露营法例第208A 章，咁郊野公园以及咧就特别地区嘅规例入边啊，咁啊指出任何人不得喺郊野公园或者特别地区内露营或者系建立帐幕或者系临时遮蔽处噶。政府已经咧就列出只能够咧喺41个由渔护署辖下管理嘅场所嗰度露营嘅，否则咧你唔喺渔护署辖下嘅管理场所露营嘅话咧，就系属于违法噶啦。最高嘅罚款咧会系2000蚊啦，以及咧就系入狱14日噶。留意啊，塔门咧并不包括在内嘅，咁所以咧有阵时见到啲照片啊，嗰啲好多咧，其实佢哋都系叫做违法啊去露营啊吓。咁啊，亦都呼吁大家就唔好去啦。咁啊，呢段时间咧，既然啊行山咧，就成日都话喂一大班人行山先至开心噶嘛。咁啊，所以咧，而家我哋都暂时应该唞一唞啦，当系俾遵从翻呢一个限聚令又好，又或者咧就系俾个机会啊，大自然咧好休养生息都好啊。咁我哋咧就需要咧紧守我哋防疫嘅措施，再加好好地抗疫。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杯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留心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你们斗丢假，斗虚假。你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每招架，万箭穿心发马查后的废话。

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2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正式推出2019冠状病毒病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平台。政府会尽快安排向有关申报的人士派发电子手环和抗疫物资包。但我们预计系统推出的初期会有好大量人士作出申报，所以派发相关的物资可能要需要较长的时间。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虽然不是很大，但是都可以当失路的。 死啦，就嚟够钟啦。啊，点解揾极都揾唔到喺边架？唔通我出错咗车站？哎呀，应该向左定向右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Jace 陈海泳饰演的 Christy 最后去不去到他的目的地，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向目标展翅。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翻到嚟朝早6:37啊，咁啊出边20度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咁啊都系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咧就喺直播室啦，咁啊电话入边今日朝头早咧就打咗电话俾阿钟哥，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咁啊星期五啦，咁啊又要打电话俾你嘈啊嘈醒你啊， 唔会啊天光啊， 吓咁快天光， 系啊， 做咗好多， 好清楚啊，系啊，所以话而家啲天气咧。我哋经常朝早咁早起身嘅人呢，所以观察到一啲四季嘅时节係几时天光啦，几时有啲咩阳光喺边度射过嚟呀、又或者係嗰、春夏秋冬点样呢，我哋睇得最清楚。 係呀、中午起身睇唔到㗎呢啲，因为中午起身春夏秋冬都差唔多。 你知道我哋而家过緊嘅耕田嘅生活㗎嘛。 係呀、我成日都话㗎。点解鸡啼鸡啼嘅？点解啲鸡会啼咧？因为我哋起身嗌醒只鸡噶嘛。 系啊，喂，今日想同你讲下咧，诶，对于你嚟讲可能好遥远嘅事。 吓， 喂，究竟咧，你而家你嘅工作状态啊，你而家系做紧嘢啊？ 吓， 喺呢个阶段里边，你都要做嘢啦。究竟咧，你有冇为自己定立一个做到几时嘅指标咧？ 喂，我冇噶、 即系简称叫做退休啊。 系啊，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啊。 嗯，咁你想做到几时咧？ 我唔想退休啊，其实。 唔想退休， 系啊？ 点解会有退休呢两个字出现呢？ 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系嗰啲咧，就算好啦，我完成咗呢份工咁样，但我点都会俾一啲工作去到自己咧继续做，因为我成日觉得如果人唔、个人唔喐咧，唔做嘢，冇目标咧，我谂我真系难听啲讲句，我好快病啊！ 几样嘢嚟嘅，你话有啲嘢有个目标又系一样嘢啦， 系啊。 工作又是另一样嘢啦， 兴趣都是另一样嘢嚟嘅。 系啊， 咁你究竟是哪一样先？第一工作呢，泛指是叫做有收入的，即是有一个金钱回报啊嘛。 系 工做兴趣呢，泛指就是冇噶嘛。 嗯， 如果你是但揾啲嘢细艺啊，揾啲嘢做咧，可能是过日神嘅啫。 哦， 咁你有哪一样嘢取代咗你而家嘅工作先？ 梗系。幾樣加埋㗎啦，呢啲例如我而家份工啊，我又覺得係又搵到錢啦，搵到有月薪喺度啦，跟住又有一個我自己嘅興趣啦，咁有一個目標喺度啦，咁其實呢份工呢都符合到我呢幾樣嘢嘅，咁又話呢個工作呢個崗位完成咗啦咁樣，咁可能我又會到時發掘第二個新嘅目標，將而家嘅興趣延伸成為咗我嘅工作，又唔出奇㗎喎。 嗯，即系譬如可能突然之间咁，你会开铺头，咁你觉得哎，开铺头嘅时间实在太困身啦，于是你就不如我唔做 DJ 啦，咁你就转移咗你的工作嘅嗰边， 可能带团去日本咁啊，哇！ 咁但系你转移咗个工作啦，咁但系你有冇谂过你转移咗嘅工作又会做到几时咧？ 嗯，我会希望咧做到我做唔到为止，做唔到意思即系我身体都行唔到啦。例如我有大病啊，真系要病卧床啊咁样，即系嗰啲位咯。 呢一个咧就系正正就系即系好多人都用嚟判断自己究竟做嘢做到几时嘅指标之一。 吓， 两样嘅啫。第一咧就系做到做唔到， 吓， 即系我身体冇办法接受啦， 系啊， 做唔到，跟住你就唔做啦。 吓， 又或者系用年纪做一个分界线啊嘛。 嗯， 譬如退休年纪60或者65， 嗯， 咁就一个分界线啊嘛。 嗯。 咁但係有冇諗過你而家過嘅生活係咪你自己想過嘅生活呢？嗱，如果係你想過嘅生活，咁你仲話齋啦，根本就唔需要畫條界線叫自己退休啦，因為你根本自己想過㗎嘛呢啲生活。 唔係啊，可能份工唔需要我呢？ 係啦。咁但係如果份工唔需要你呢，咁於是乎就定立咗另一個指標，就叫做年紀囉。 哦， 用年纪叫你走，你明明唔啱做㗎啦，有啲呢懒到出汁嘅，压住份工死都唔肯走嗰啲呢，咁但係我冇乜嘢㗎喎，你用个年纪先抨得我走㗎我唔够60岁我唔会走 㗎， 咁佢係另一个处理方法啦。咁但係究竟譬如懒到出汁嘅人根本就唔係想做呢份工， 係啊， 可能佢为咗钱， 係啊， 为咗某一啲嘢喺度，咁跟住咧，佢就利用呢個指標，令到自己啊，我遲啲先走啦。其實可能好早啲人已經想佢走噶啦嘛。 嗯， 好啦，咁你話退休嗰兩個字，或者叫做唔做嘢嗰兩個字咧，就係、是、一咧就係、是、一個客觀指標啦，就係、是、你嘅年紀啦，或者你嘅身體狀況啦。另外有冇一個叫做外界啲嘅一個框架，就係、是、我唔想見到你喺度啦。你走啦！ 哦，啲人事問題啊，係嘛呢個？ 人事問題咧，又或者係冇人想喺你呢、這個冇人想見到你喺呢個行頭裏邊工作咯， 變咗泛眾憎。 泛眾憎，咁、因為唔係話淨係我哋呢個行頭噶嘛，其實各行各業都有佢哋自己嘅圈子。 係啊， 各行各業嘅人都會叫想佢哋俗稱嘅眼中釘離開噶嘛。 係啊，逼佢轉行， 逼佢轉行。咁呢個係咪就係一個指標咧？咁又翻轉頭諗啦。其实我哋想做嘢做到几时啫？点解我哋唔自己定立一个目标俾自己？喂，我想几时走呢？咁但系咧，再概括到最后咧，就系得一个指标嘅啫。我听100%嘅人都讲呢句：揾够我未走咯。 诶，唔会揾够噶嘛，人 就系啦。但系个个都话我揾够钱我就走噶啦。但系你睇下而家城中几多超级富豪？其实他们搵够十世的钱的啦。 是啊。 都不走的、哦。 是啊。 不做的、哦。 他们试他们现在的工作呢是贡献社会嘛。 我这样我保留啊。 是不是即是例如他开超级市场的喂我有几间超级市场在手我为大众服务啊。 这个就见仁见智啦。我相信很多都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不相信全部都是这样想 的。是啊我又有电力公司啊你看看。 咁當然啦，呢、這個題外話咧，我哋或者下次先深入長談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再諗落去，其實喂，我哋而家係咪過緊自己想過嘅生活咯？ 嗯，都幾值得反思呢、這個真 係。係啊，嗱，如果我覺得好似你咁樣，喂，而家呢個生活你想過嘅，你從來唔會諗退休嘅，或者唔做咧，叫做唔做咧。 係啊， 但係如果你唔係想做呢行嘅，或者 唔係過緊而家自己想過嘅生活嘅。咁其實係咪應該諗，不如我離開，轉第二個想做嘅嘢嘅位置啦。咁好過喺度拗啊嘛。 揾個最佳位置啊， 係啊，最緊要就係、是。你要自己开心，起码都唔会令到人哋憎啊！ 系啊，我都好爱呢份工噶、我老咗嘅时候都希望继续播啲八九十年代嘅歌啦，梗有市场嘅，系咪？我老咗嘅时候，嗰啲八九十年代嘅歌就变咗经典啦，系咪？ 你老咗仲继续播紧魔灵量？ 喂，我哋一阵间再倾过， 好啦，系咁，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五分啊，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又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 晨光百科， 时间短短地，咁啊唔听歌仔啦，我哋揭一揭呢个晨光百科。咁啊，揭到有一版咧，我上次又讲过海洋啦。其实咧，洋流同埋潮汐都不断啊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出现噶。啊，之前都提过啦，其实潮汐咧就系因为受到月球嘅引力啊，去到影响嘅。咁啊，月球咧其实对我哋嚟讲啊，重要非嗰个作用非常非常之大。咁因为咁啊，啲气压啊，各样嘢咧，咁啊，地球都慢慢形成咗咧，就好多唔同惊人嘅现象、哦。例如大海上面嘅龙卷风，哎呀，点形成嘅呢？原来龙卷风咧就好似个吸尘机一样，佢咧就喺啲乌云底下咧就垂直落去嘅。当佢接近地面嘅时候，就会开始吸咗海水，系要形成海龙卷啊。即系我哋成日讲嘅水龙卷啊。海水嘅温度咧，必须系高到一个嘅point 一个点嘅。咁啊喺呢个夏天咧。好多个海域咧都有形成水龙卷嘅可能性噶噃。好啦，咁啊有啲人咧就未必咁清楚嘅时候咧，佢哋就会谂哇系咩嚟嘅咧咁样。水龙卷咧离远睇嘅时候咧，以前仲未叫做科学咁发达嘅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咧哇水龙卷就好似啲魔鬼啊、天谴啊，会联想到好多呢啲嘅。咁有好多嘅神话咧，其实亦都系一样啊，去到咁样形成噶。甚至乎咧，就系譬如海啸咁样，啊啲人亦都会觉得咧，以前啲人未有咁科学嘅时候，都会觉得咧可能系天谴嘅一种。咁而家文明咧就话俾我哋知道，啊到底呢啲天然现象、天然灾害到底点嚟，我哋又可以点样去到好好地预防啦吓。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七分，咁啊有我哋今日朝头早啊，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搵嚟啲行山达人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侧边啊，打咗俾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早晨 ，Sunny。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啊，小华。 上次咧咁啊，我哋都提过咧，就是、行山嘅装备咧就一定要做到足嘅、既然咧，即系而家大家都话唔好成日走上山啊，山上面咧人都多啊，排晒队啊。唔知 Sunny 有冇睇新闻啊？前几日咧就喺度话，啲人就揸车上飞鹅山，咁啊搞到飞鹅山咧就即系大塞车咁样。咁当然。啦，即系有啲报道就话飞鹅山即系有上冇落啦，咁啊温围啦。本身飞鹅山都系温围嘅，系咪？ 系冇错，冇错。 系啦，咁但系咧喺装备上面咧，我哋都要谂一谂计。我哋今日咧将个焦点不如放喺呢个行山棍嗰度啊，好唔好 啊？可以。 系啦，咁行山棍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嗱，都有好多款嘅。你可以喺难听啲讲句，鸭记都有。$30都已经有一支噶啦，咁啊，系啦，嗰啲我都研究过，嗰啲系有几个拍钮啦，跟住可以弹，即系可以伸出嚟伸三折咁样。咁如果你话坊间上面仲有啲边一类型嘅咧，咁样，咁我讲两三款先，就系、是、有一啲好似系有条橡筋绳喺个棍中间嘅，咁啊望起上嚟有少少似咧就系、是、以前阿李小龙啊，阿李师傅嗰啲 Bruce Lee 嘅三折棍，不过佢系长版嘅。三折棍，咁啊，我自己咧就系用如果我上山嘅话而我会用行山棍，我就会用呢一只嘅，因为佢咧碳纤比较上轻，咁但系咪真系得呢两种啊？定还是仲有其他款式啊？乜嘢嘅物料啊啱边一类型嘅行山人士啊？真系要问翻 Sunny Sir 啦。 哦， 突然间俾你咁考起啊，好在有准备啫。 你几时都系有准备啦？你已经系一个有准备嘅人啊嘛，新年。 哇，得啦，系够啦，听众唔系想听呢啲嘢，我哋讲嗰啲正经嘢先。 好，正经嘢，好。咁首先先讲咗鸭记系列嘅，咁啊30-40元都有一支咁样，咁嗰啲系咩一回事呢？ 其实呢就价钱方面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就封建诱人嘅。 是。 就唔系下下一定要喂千几蚊一支啊咁先叫做行山杖啊登山棍啊咁样。 当 然。或者未必嘅。 是 用得到嘅。不过就视乎返个质量。 嗯。 咁当然呢当你用緊30-40元嘅时候呢你个可靠性啊性价比啊要即系留意返。 是。 系咪能够完全支撑到你嘅重量啊咁呢个就要睇返喎。 是啊。咁 但系我哋紧形状啊 ,sorry 啊紧形状方面呢 是。 大部分咧，其實會分咗兩大類嘅。 係， 我哋先講個手柄，一個咧就係直柄嘅。 直柄， 咁英文就會叫做tracking pole。 係， 即係棍啊。 係， 啊 pole。咁另外咧叫 stick。 是 的叫七字型咁样嘅。 是。 咁但坊间大部分都有啲两款嘅。 是。 咁当然中间有啲厂商呢就会啊既然你哋鍾意的又鍾意铺將佢冚掰埋即係黐埋一齊。 哦。 就出咗啲直柄但係上个顶头上面呢有个七字嘅。 哦。 即係两样都將埋一齊。 是。 咁所以大部分呢我会咁样分啦。 是。 一系就棍。一系就是的， 系我自己咧就用铺嘅，即系直棍多嘅。咁啊 ，stick 咧我就觉得应该加件干湿褛，然后喺英伦嗰度行下街咁样会件事好似衬啲。 冇错，哇！你真系好明白我想讲乜嘢，因为咧其实是的本身咧，佢真系负责系即系啱乎身体嘅。 系， 咁你话到嚟行身得唔得咧？得嘅，因为好似我只系辅助下參下，即係扶一扶在自己向前推進咧， 係啊， 呢個就難啲嘅。 嚇，冇話唔得啦，喺山上面有啲人攞住一大枝樹枝都可以篤下篤下，冇話唔得噶。 樹枝嗰度我就唔贊成嘅， 係啊， 因為樹枝第一咧，你執完咗之後咧，佢可能個硬度唔夠啦， 係啊， 又或者你係周圍咁去。即係我都見過有人係鋸樹嘅，咁有啲叫山吉咧，咁以前早一代嘅師傅咧就好興喺見到山吉鋸咗佢，然後就翻去油漆啊、風乾啊，就做一啲登山杖。 哦， 咁喺 lift road trace 裏面嘅角度，即係不流行即係角度裏面咧，呢樣係唔得嘅。 係當然啦。 因为你要留即系你所发现的嘛，你个个都切，个个都斩啊，咁件事就真系通山都冇晒树 啊。系啊，冇晒树噶啦，得翻啲框都冇啫，阴公就系、是、要佢支 棍。系啊，咁所以就呢、這个我就觉得可以即系商榷，最好唔好咁做。 好，明白。 咁啊，讲翻点样拣嗰支棍要注意嘅要点先啦。 好啊。 咁无论系拣直柄或者七字柄先，咁你睇翻个人嘅喜好啦。 好啊。 当我先讲直柄嘅。 好。 啊，个铺咧。 系。 点样调校啱个高度好紧要嘅，咁、高度咧就要开晒佢之后，就只手就、那个手手上手柄上边咧有个叫绳带嘅，个绳环嗰度咧就下而上穿上去，然后先再揸翻住个柄咧，咁你个感觉上咧个手腕就会有条带晾住你个手腕嘅 ，lock 住咗个手腕同嗰支铺啦， 冇错，咁你咁样晾住咧，当我哋将身体上半支啊去摆动嘅时候，支杆就会自然向后硬，咁就可以借助嗰支杆嘅力推动自己身躯向前移动，咁呢个就系 tracking pose， 我哋好似可以推动自己向前加速嗰种作用嚟嘅， 系， 咁呢个七字柄就做唔到嘅， 系， 咁啊，点解会叫呢个咩呢个动作咩嚟嘅咧？其实同滑雪一样， 哦、 其实 tracking pose 组员咧就系你个ski pose 上边咧就转过嚟嘅， 系。 咁跟住咧就讲下个高度点样调节咯。 好啊， 教翻啱嘅 size 就系要当你垂直咗个人只手直角咁样动喺地下度，咁就啱啦。即系只手系要个高度啱啱好系只手系直角嘅， 系直角嘅。即系我哋只手咧就成一个大概喺条腰嘅位置成一个直角啦。 系啦，冇。 咁然后嗰支铺咧，我拎住嘅时候咧，嗰支铺嘅长度咧就系、是、可以啱啱去到我只手。咁呢个就高度就 very good 啦。 系啦，咁当然有少少高高低低冇乜所谓嘅， 系啦，人生都系咁啦， 即系去度咁样吓，即系少少微调啦，啲弹性啲啦， 冇错。 咁 tracking pose 仲有个即系有两种动作咧，第一个叫push 推进啦，就当身体摆动嘅时候就会向后硬就向前，个动作唔一定登去操练嘅，你平时行路只手就会好自然咁左右手去摆动咧，就系嗰个动作啦。咁其次咧就有个叫 point 人哋就做辅助点嘅，落山嘅时候咧，就将两支棍摆喺你身体嘅左右两方，咁咧就即落山嘅时候，个人打侧少少，咁就可以多咗两点去支援啊。 系啊系啊，同埋个人系轻啲噶， 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嘅用途，不過提翻先，大部分人咧就唔知道咁用啊，就會將嗰支棍咧擺喺自己腳嘅前方。 嚇！ 咁落山或者行嘅時候咧，有機會棘腳。 哦， 咁咪造成危险， 系啊， 咁呢个要提翻嘅， 系， 咁我咁咪七字病又点啊？系咪完全用唔到啊？唔系，七字病咧纯粹系参扶，因为佢本身咧都系譬如伤残人士或者系整伤咗嘅人咧要复康嘅时候咧，咁佢都需要用一啲好似七字病咁嘅拐杖啊去扶住自己噶嘛， 系啊。 啊，咁就呢啲咧，就我哋用嘅时候留意翻啦，个调节应该就系你垂低只手脚，啱啱好掂到地嘅个支棍。 哦， 咁个力就会直向落地啦。 系，咁即系七字病咧，其实就如果你谂住喺山上边速行嘅，快少少嘅，七字病就唔啱啦。 系啦，你话我要扶搀扶下，定点去三只脚、四只脚咁定点咧？ 嗯， 咁就勉勉强强都可以做到嘅。 哦， 但系又提翻个嘢，唔好百分百依赖住佢。 明白，明白。明白吓，咁我仲有两个问题都想问阿 Sunny Sir。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先讲嗰个行山竹嗰支嗰个竹啊，个头啊，咁有啲头咧就其实佢个头就好硬噶。咁其实我自己都见到个情况咧，就系有啲山友啦，咁佢自己行山嘅时候咧，佢石屎路同埋山路咧，佢都系有个胶竹咧就黐住咗喺个头度，其实好似唔系好理想喎。嗰、个货石屎路噶系嘛，嗰个竹。 冇错，咁其实有啲咧系为咗加速咧，那个前面嗰个保护嘅胶头咧系一个弧形嘅， 系 即系俾你好似弧形咁由入至出好似弧形咁拖住过去。 嗯， 咁但一般人咧就有个保护胶头，其实本身设计嚟咧系保护嗰支登山杖嘅。 系啊，有啲人就以为嗰、那个我咁快就掹咗个头，跟住佢入边嗰个金属咧就好快脆蚀啊，咁支棍咪好快换咯。咁我心谂你支棍买翻嚟用噶嘛，你买翻嚟又锡住支棍，咁搞到自己受伤，唉，得不偿失啊！ 啊，那个棍咧前面嗰位咧，即系里面通常有啲乌金，系好强度嘅金属嚟嘅。 系啊， 佢但系咧记住，佢呢度就通常俾啲泥路啦。 啊 即系山泥路去用嘅，佢先可以啜咗落地下度。当我哋行石屎路，即譬如水塘嗰啲地方咧，咁啊加翻个胶质咧，咁都可以帮到手，增加摩擦力。因为个点实太细啦，喺石屎面上面咧有啲会线棍嘅。 系啊系啊，啱啊。 因为呢个动作咧，好多时候一线一撑咧，你后面嘅同学仔就做，即系多谢你啦。即系跟车太贴咧，呢、這个又系要留意。好多时候啲人咧就唔知道自己支杖咧揈到咁远。 明嘅， 向后一堆，咁啊后面嗰就中噶啦。 系， 尤其是上楼梯级。 系。 咁大家睇唔到嘅，所以呢个就係即係你用嘅时候有冇考虑返你其他人啦，即係你自私就唔得㗎啦，要諗下唔係淨係得你行。 咁梗係要啦。咁嗱，咁另外一个问题啦，我都再少少时间。咁要快啲讲埋就係嗰个物料，即係点样去到选择一支行山竹嘅物料呢？咁我哋应该点决定呢？ 哦，其实物料有大部分都用铝质嘅。 係。 但已经就好方便嘅，因为就算行山杖嘅铝质咧，佢都会分有六嘅系列啊、七嘅系列啊，咁啲数字我今日唔讲，因为人好似太专业啦，咩7001啊、7076啊嗰啲，讲完你都唔系好记得噶啦。 系啊系啊， 大部分人买铝就 OK 啦。 系， 因为铝咧佢本身嗰个延伸性好好啦，好耐用，好襟啦。通常烂咧就系烂中间啲嘅连接位，啲棍本身好少会断嘅。几时会断咧就系、是。你掀埋隻眼，插落啲石罅里面，仲加力一推，咁就乱啦。 或者系喺山上面，你周围攞当佢剑咁，周围揈咁去烂。 都冇错啦，小朋友会咁样，大人又好少会咁做嘅。 系啊，系啊。 咁你话头先你讲个碳纤系咩嚟嘅咧？啲叫做fibergas 啦，fibergas 系好轻身，专系放一啲玩跑山嘅人士，佢想用都偷轻。咁嗰啲咧就正如頭先你所講啦，好似李小龍大師嗰啲、 啊， 好似三節棍咁嘅咧。其實呢一款咧就叫做 Zippo 嚇， 即係香港人嗌 Zippo 即係叫 Zippo。咁 Zippo 就係好似 Zippo 咁樣嘅。 嗯。 咁因為佢個強度就差啲，唔係好適合咧，就大家全個身力挨曬落去借力嘅。 係啊。 但係佢有用可以幫助，譬如加速啦，偷輕佢，定係要行加速啊，要偷輕啊，呢啲就即係叫。教專業人士就中意用呢啲嘅， 哦， 即係我哋叫做 trail running 嗰班人咧就會用呢啲， 係啦，咁大家可以選擇下自己適合嘅行山竹，咁啊穩定先，咁啊到其時咧我哋介紹埋路線啦，咁啊大家全副裝備齊曬，準備上山啦。 好啊， 好，唔該曬 Sunny Sir， 拜拜。 喂，唔係，多謝，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

像我般繁，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七点零九分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当然啦，白元浩啊小白继续咧喺直播室入边，咁啊有一个射击练习嘅通告，咁啊揭嚟同大家睇一睇先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啊，搵嚟阿小鲜肉嘅 Toby 喺度啦。早晨，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如何咧？ 好啊，先讲啦。咁咧，其实有两个封路啊，琴晚就即系琴日都有啦。咁啊，已经开翻晒啊。咁啊，好一个好消息。咁啊，先讲咧就系荃湾沙咀道啊，琴日就爆水管啦。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之间咧，全线解封噶啦。 嗯。 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关门口街至到德士古道之间全线已经解封。咁另外咧，牛池湾嘅永定道咧，琴晚就有强制检测啦，咁已经完成咗。永定道近住威豪花园咧，已经回复翻正常行车。喺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啦，同埋路面交通都系正常噶。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喺大埔嘅东昌街，因为有道路工程，东昌街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建祥纪念学校啦，唯一行车线系要封闭嘅，经过要小心。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啦。 嗯，咁啊头先都有提到个关门口街啦。其实寻日都同 Didi 讲过，唔知阿 Toby 寻日有冇听到？ 有啊，你话揾下个出处啊嘛。 嗱，我其实揾到个出处咧，就系因为附近有个关门口村啦。 系。 但我啊仲继续揾紧，到底关门口村又点解叫关门口村咧？ 系咯，即系 我会做功课啊。 继续追溯落去系嘛？ 系啊。 啊，几好呢、這个探究嘅精神。 咁你冇理由即闩门唔开门噶嘛？ 系咯。嗱，我估计咧会唔会太多贼咧？之前即系嗰啲村民咧，全部。哇！要好驚啊，要提防。 嗰邊係咩老圍附近嗰啲位嚟嘅都係。 係啦，即係都唔知啦，可能亂笠啦，或者嗰度治安好好啦。咁、不過就係、我諗每個地方都有出處嘅嗰、那個地名啊。係 啊， 都 係啊。 係咯，都幾得意啊！ 揾下咯，係啊， 係啊，揾下啦。嗱，咁小白繼續咧，今日咧同大家跟進咧就係疫情嘅呢個消息。你知而家疫情繼續係好嚴重啦。咁咧、除咗之前港鐵啊、巴士啊嗰啲有啲停駛啊、停航啊，或者係一啲嘅縮班次啦、啊、咁樣咧，咁其實仲有更多啊。咁啊， 仲有更多添啊！ 系啊，仲有更多， 已经熟咗好多噶咯。 系啊，有更多嘅交通工具咧，都系因为人手不足啊，或者系啲疫情嘅关系啦，就再缩。咁咧就先讲咧，就是、香港仔区咧有四条小巴路线咧就会全线暂停服务，去到今个月21号啊。咁嗰四条线咧包括边四条咧？就系、是、香港仔至到中环啦，香港仔至旺角，香港仔至观塘，同埋咧就系旺角去西环区嘅呢四条路线啊、 嗯。 香港仔区嘅四条咧都会停。 咁香港仔啲朋友佢有冇讲翻佢可以搭咩车啊？ 冇啊，小巴就停咗啦。咁我谂剩翻嘅就系巴士咯，或者可能即系都要搭翻港铁啦，过去即系、南港岛线啊。咁但系即系香港仔嗰边去南港岛线咧，都系有啲困难，你知道咧。 系啊，我都想讲。 系啊，嗰位系冇直接嘅， 又隔涉少少咁样。 系啊，咁所以可能真系得巴士啦。但系巴士又缩咁样，咁所以即系出行都唔容易啊。 嗯。 咁啊，另外啦，头先嗱咁巧讲紧巴士啦，愉景湾里面。有些巴士路线都已经作出了调整，有几条的，包括是4号、4A、9号和 9A 这四条线也都已经调整了。 嗯、 至于好了之后有两条路线是船来的，也都会停航，就这个要留意了。由12号、3月12号即是明天，明天开始翠华船务来往黄石至到湾仔西贡南至到赤径这条航线将会是停航的，主要都是行山人士会用。 湾仔不是港岛的湾仔， 系啦，唔系嗰个，系即系新界嗰个湾仔，即系西贡嗰个湾仔啦，咁讲啦吓。咁啊系啦，黄石至到湾仔西贡南啦，至到赤径呢条航线，听日咧开始会暂停服务，直到另行通知嘅。咁、另外下个礼拜一开始咧，亦都会有更多嘅航线咧都系停航嘅。呢一条咧就多啲人会搭噶，港九小轮啊，中环至平洲啦，中环至榕树澳，同埋平洲至喜灵洲咧都会调整啦。就是咁啊！呢、這个平洲都 平洲嘅居民 因为冇船梗系调整啦， 啊调整啦， 系啊。 都仲出到嚟噶系嘛？平洲 出到嚟，系、 哦、 啦。 Okay, okay, okay. 不过就缩咗班咁样。 系啦，系啦。 系啊，咁啊，留意下搭船又好，搭巴士都好咧，真系出行都唔简单啊。 系啊，我哋以前咧就真系好方便嘅。 系、嗯、啊， 即系你落街就咩车都有咁样嘅、那个感觉系。而家咧就大家都要 check 先。 系啊， 搵一搵睇下。即係同朕 check 下，睇下下低嗰啲班次係如何啊，有冇啊咁樣。即係譬如禮拜六日或者公眾假期同禮拜日啦、嗯，有啲嘅班次，譬如 R 線咧， 係啊， 九巴嘅 都好似停咗，係咪有啲275咧？譬如新娘潭嗰條咧， 係咯、啊，係咪停咗 好似停咗啊！烏蛟騰我記得好似係冇啊。即係有啲行山人士就話咧，如果要郊遊咧，就淨係得翻小巴啦。 係啦、啊。咁啊，大家都去郊游又好，或者平时出行都好啦，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即系交通上面好多嘅改变啦吓。 系啊，即系希望疫情快啲完结啦。 冇错，做足功课先出门口。 系啦、啊，就系咁啊。 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天气方面睇下有冇功课要做先。早晨，钟哥。 系啊，又系我的天气之子啊。 诶、哎，咁咪好咯。天气之子，嗰套戏嚟喎。 天气之子咁样，系和暖有阳光。 系。 今日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咁啊，正话不过我都觉得有啲过分嘅。我正话出嚟嘅时候咧，见到有个哥仔咧、 啊， 已经系短裤 T 恤啊，就咁样短裤 T 恤。 佢咪跑步啊？ 唔系啊，系挞住对拖鞋，好明显系行紧嘅。 哦， 可能系去紧买嘢啩咁样。 买份报纸油炸鬼嗰啲可能系。 系啦、啊，咁虽然咧，即系而家呢啲天气啊，叫做暖翻啲，但系都未至于去到 T 恤短裤 夸张得滞啊！佢都 咁啊，希望佢快啲翻屋企着翻件衫啦吓。 系啊，血气方刚。 啊，而家我暂时睇呢个室外温度应该系19度啦，咁感觉上咧都系暖嘅，因为咧冇乜风啦，亦都有太阳出咗嚟啦。咁、 嗯、 我相信晏就会好啲嘅。咁详细阵间嗰个温差系几多？早晚嗰个偏差系几多？留翻你慢慢去讲啦。 好啊。 嗱，咁如果而家咧就见到都有个天唔系话超级清嘅。好似有少少嗰啲雲霞喺度遮咗嘅、 啊， 但係咧有啲煙霞喺度，係真係呢個名號，有啲煙霞喺度啊。咁但係咧，亦都係見得都算係相比起咁多日咧，都算係一個好嘅天氣嘅啦。今日 嗯，嗰啲可能係有少少夾咗啲 PM 嚟嘅，因為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都係中級度嘅。 啊，係咪啊？ 係啊， 咁可能都應該係啦。咁就希望下星期就潮濕啦嘛。 係啊。 系啊，咁即系咧，回暖啦。 嗯， 啊，不过都系传统嗰句吓，未食五月粽， 寒衣啊，咪入笼啊，系啊， 入笼啊， 系啊， 系啊，咁所以你谂住话抽起晒所有冬天衫，咁都留翻一件半件防下身啦。 要啊，系啊，咁啊，快啲翻入嚟一齐又倾下偈啦，一阵间。 好， 好，唔该晒钟哥。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系咁嘅，大致天晴，日间咧系干燥。咁啊，最高嘅气温咧，咁啊睇到啦，最高气温啊大概26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日间咧系干燥。咁啊，下周初咧就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有几阵嘅骤雨噶啦，咁啊落完雨之后又开始潮湿噶啦，咁湿湿立立嘅天气下个星期就会出现啦。而家咧就都唔系头先钟哥睇啊19度啦，我哋呢度睇咧就20度啦，咁啊去到个二字啦，相对湿度咧就77%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所以望出去嘅时候咧，头先啊钟哥都话到好似有少少烟霞咁嘅感觉，咁啊希望就有啲风吹啊散佢啦，咁啊令到空气好啲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啊，今日朝头早咧有啲掌故达人啊，阿周树佳佳哥咧咁啊喺晨光大学嗰度咧就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同埋我哋分享一下噃。 晨光大学。 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咁邀请到咧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你好啊，咁啊， 你好系。 之前咧咁啊，我同你做访问嘅时候啦，都同你倾过咧，就有关于离岛啊，无论系张宝仔嘅，定还是天后庙嘅，咁啊佳哥仲即系自己同我讲咧话啊，其实咧有啲山路咧就系相传话张宝仔会喺嗰度行山，收埋咗啲宝藏， 系啊， 张宝仔路、张宝仔道咁样， 系啊， 系啦，咁啊，但离岛我哋又倾过啦。张宝仔都讲埋啦，但我今日咧想去翻我哋九龙中嘅位置， 系 咁啊见到九龙中，我哋当然系有个狮子山，即系分开咗新界同埋九龙啦， 系 咁啊见到狮子山下低就除咗个广播道之外咧，我哋隔篱有黄大仙，咁啊黄大仙呢个寺庙啦，咁啊相信都肯定有好多得意有趣嘅故事噶啦，咁啊都不妨要问一问啊佳哥啊，首先黄大仙呢个寺庙咧点解？ 会起喺呢一个黄大仙，即系而家呢一个嘅位置啦。黄大仙指咩？当然系即系文化方面就 系 供奉阿黄大仙啦。咁点解会选择呢一个地方咧？ 嗱，有古仔嘅。 系， 因为咧黄大仙咧应该呢间寺咧啱啱落咗嚟香港咧，大约都系100年啦。啱一百年啦，旧年一百年，咁样咧，佢当初呢个信仰咧，其实咧就唔系喺香港孕育出嚟嘅，喺度咧喺广州南海， 系南 喺嗰边嘅，系啦。点解咧？因为嗰阵时咧喺百几年前啦吓，嗰边咧嗰啲乡绅咧就好中意玩扶机啊， 系。 咁扶机扶啲咩咧？扶两样嘢，第一政情嘅变化， 系 第二。医药 系 点解咧？因为当时好多瘟疫啊、病痛啊，咁咧佢咧就扶机就问啲神明咧，就咧俾啲药方。咁传说啦即系根据佢哋黄大仙佢哋出嘅一啲书嘅记录或者学者嘅记录咧，就话当时候咧喺南海嗰边咧有啲乡绅咧就扶有某一次佢哋玩扶机嘅时候咧，就扶到咧就一个神明，佢自称叫黄大仙。 即 系从黄大仙，咁咧就降机就俾一条药方，咁样嗰样嘅药方咧就好灵，咁自此以后咧，嗰班人咧就好相信呢位黄大仙所讲嘅说，即系个扶机降机落嚟嘅说话，咁就自称为呢个黄大基嘅信徒，咁慢慢就开始就供奉呢个黄大仙。好啦，再跟由以后呢样嘢出现之后咧。呢、这个信仰就慢慢就喺广府附近嘅乡镇咧，就开始传，开始传落嚟。譬如咧，佢传到边度咧？喺广州都有人起呢个黄大仙庙。 哦，即系其实广州都有本身已经有黄大仙庙啦。 系啊，系啊，所以咁你我哋如果翻到去广州，咪有一个花地，花地嗰度咪有黄大仙祠咯。嗰度好早期噶。好啦，咁啊，但系咧喺有一次嘅佢哋嘅记录里边啊，话扶机，黄大仙咧就示警啊。就话咧，可能系因为啲政治环境或者某啲原因啦，直接佢哋唔好留喺度。 系， 咁咧嗰个扶机嗰位机手咧，就将黄大仙当时佢哋供奉咧就冇神像噶，系一幅画嚟嘅。 系， 咁啊就将呢幅画咧就孭住佢咧就落咗嚟香港。嗱，就100年前啦。 哦， 咁咧落咗嚟香港之后咧就自此就喺香港，就喺香港将呢个信仰就落咗嚟香港。不过，当然啦，最初嚟嗰阵时候，梗系冇表噶啦。 系啊， 咁佢咧就喺边度咧？就系喺一挤，就系一啲佢哋 call 嗰个机手嘅朋友啊，或者佢啲喺香港嘅同道啊嘅屋企入边。 系。 咁啊，前铺就后居，而家后居入边嗰度咧就暂时供奉。 哦，即系好似嗰啲楼上士多嗰啲咁样啦。 系啦，因为你知喺旧楼咧系好深噶嘛，好似竹筒咁样噶嘛，所以啲人叫佢呢条竹筒屋啊嘛。前铺后居好深嘅，咁啊再喺后铺嗰度。好啦，咁但系唔掂喎，点解咧？因为咧香港其实都有好多黄大仙嘅信众嘅。 嗯， 咁佢知道啲。请咗落嚟，咁啊个个都走去拜啦。咁但系咪执到门，执住人间屋唔得噶嘛？ 系啊。 咁于是乎就要揾地方，睇下点样安置黄大仙。 咁最初嗰个竹筒屋嗰个位置喺边度噶？ 嗱，有人讲就喺湾仔。 系。 湾仔咧就有而家嘅日月星街嗰堆嗰啲。 哇！即系过埋海噶咯，其实以前。 系啊，当时喺海喺对面海嚟噶。 搭埋船喎。 佢嗰个信众系喺湾仔住啊嘛。 哦。 好啦。咁跟住咧。就咁啊！佢哋你知啦，佢哋既然系黄大仙嘅信众，佢哋系要玩开扶机嘅，咁同呢个神灵有所谓嘅沟通，亦都系靠扶机噶啦。好啦，就问黄大仙啦，喂，需唔需要即系搵个地方啊？咁大仙就教佢哋，过咗海，就行几一步，去嗰个地方，就喺个地方起庙啦咁样。咁嗰阵年代咧，就过由香港湾仔嗰边过海咧。在哪个码头登陆呢？就是九龙城码头。 哦、oh. 是九龙城码头。在九龙城码头登陆就行了1000步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风水地了、 oh. 就在那里。于是乎他们就根据他们的机民扶机的机民，他们慢慢去去那个地方，就是今天黄大仙正殿那个位置。 哦，所以咧，黃先生喺嗰陣時候咧就落足咗喺度嗱。不過最早期當然係冇而家咁宏偉、咁美麗啦，咁靚啦，只係一間類似係平房屋咁嘅啫，即係好似而家嗰啲嗰個臨時中轉屋，即係以前我哋都叫臨時中轉屋咧、 啊， 平房一層高，金字頂一辣個咁樣，嗰只咁簡咁簡陋嘅啫。 明白明白，咁 咁咧嗰陣時嘅黃大仙咧就唔係黃大仙嘅，嗰有條村叫竹園。 啊，系竹园，你听过啊？而家而家都系竹园啦， 而家都系竹园道噶嘛，嗰度 系啊，系啊。 好啦，佢咧就喺个竹园嗰啲田地、嗰啲房、嗰啲后边嗰啲斜地嗰度咧，就买咗笪地，就系嗰个风水，就系、是、嗰个位置，就即系今日黄大仙嗰个位啦。 哦，咁佢当年咧由广州嗰度又话拎咗幅画噶嘛，出头去咗湾仔嗰边，咁幅画仲喺唔喺度噶？ 嗰幅画而家就系黄大仙入边正殿里边嗰幅。 哦， 所以你留意一下。黄大仙入面政治嗰个唔系神像嚟噶， 嗯， 系幅画嚟噶， 幅画嚟嘅， 系幅画嚟噶，咁嗰幅画嗱，我了解啊，而家呢幅咧系已经唔系原装嗰幅噶啦， 系， 即系喺度再做过嘅， 系， 但系都系照原装嗰幅再印多次嘅啫， 即系好似蒙罗丽莎咁咧，冇人知道入面嗰幅真定假咁样， 系啦系啦，但系咧就唔系神像嚟嘅， 系， 唔系神像嚟嘅，因为最早期佢哋嗰个信众嘅信仰唔系神，唔系冇神像噶嘛，神像系后嚟民间依照嗰幅画自己拎出嚟咁解嘅啫嘛，做出嚟嘅啫嘛， 哦，咁样， 系啦，唔系原汁原味嘅， 系咁啊，以前咧佢哋过海嚟九龙城码头都系而家。个码头附近噶啦，因为而家都系填海翻嚟噶啦，咁所以你话几多千步咧？喂，真系去到嗰个位置、 啊， 阿佳哥。 系啊，嗰、那个地方佢个凤翼啊嘛， 哦， 一拱嘅翼啊， 系系系， 哦，所以系一个风水宝地、哦，所以咧就请咗黄先坐喺嗰度咧，咁啊慢慢，所以咁啊今日啲人就话啦，哇，系乜黄帝先间庙咁好，即系咁香火咁鼎盛咧咁样、 嗯， 哦，因为咧佢落咗一个风水宝地嗰度、 哦， 所以就能够今时今日咧能够咁辉煌咯。 系咁啊，嗱，入边除咗咧有个正殿之外啦，都仲有其他副殿噶、哦。 系啦，嗱，咁啊呢样嘢要留意下咯，嗱、啊。早期嘅黄大仙信仰嗰班信徒啊，其实咧净唔系纯，即系我哋今如果我用今日嘅说话嚟讲咧，其实唔系纯正嘅道教徒嚟嘅，佢系属于信三教合一嘅， 系 三教即系儒释道啦， 系 嗱，所以咧黄大仙庙你入去里边睇，佢有好唔同嘅殿嘅， 嗯， 其实唔同嘅殿咧，除咗主殿系供奉黄大仙之外咧，佢侧边殿咧系供奉孔子， 嗯。 亦都供奉呢一个咧，燃灯佛 系 加埋咧就系、是、三教啦。 哦， 仲有喎、哦，喺正殿侧边咧有一个三圣嘅、哦，有个三圣堂嘅、哦。 系 三圣系边三圣咧？就系、是、关帝、 系 女祖，仲有佛教嘅观音。 哦， 嗱，咁加埋落嚟，你会睇到啦。其实最早期嘅黄大仙祠嘅设计系三教合一嘅。 系 啦，就呢个系个特色嚟嘅。 哦，咁都几多得意嘅古仔，咁由一幅画，咁落到落嚟嘅时候咧，咁慢慢又兴建埋一个主殿啊、副殿，咁其实系亦都系分开唔同年份 衍生出嚟啦，系咯， 唔同年份落成啦，呢、這个都系 冇错啦， 系咁今日亦都发展到咧，就系、是、甚至乎网上平台都有啦， 系啦，啊，仲有一样要提一提， 好啊， 好多人都未必知嘅， 啊 喺黄大仙嗰个正殿嘅，咁佢又一般嚟讲，我哋神庙咧中间就坐嗰个正神啦、主神啦，左右系有两个位噶嘛。 嗯。 咁其中有一边系冇嘢嘅，纯粹系美学上我哋平衡间庙嘅啫。 嗯。 另一边左手边系供奉咩咧？齐天大圣孙悟空。 哦啊，呢、這个我都记得好似有见过、哦。 系啦，有人提过，因为佢亦都有诞期咧。是庆祝这个孙悟空的神诞，他们叫做战斗圣佛。 为 什么呢？这件事呢就牵涉入呢在南潘顺一带的传统。 是。 即是所谓南潘顺，即是南海番禺顺德 啊 一带的传统。为什么呢？原来那边的民间呢，他们认为呢齐天大圣孙悟空呢是庙宇的保护神。 哦，因为他是战斗的。 是啦，那么他因为一间庙啊， 差要有个实超噶嘛， 系啊系、啊， 要个护卫噶嘛， 系系系。 咁佢哋就认为齐宣大圣孙悟空就系呢啲庙宇嘅保护神，即系佢个身份等于佛教里边个韦陀。 哦， 道观里边嘅黄灵官。 系。 咁佢哋嗰边咧就乡下就兴咧系齐宣大圣孙悟空嘅、 哦， 所以咧佢嗰度就有齐宣大圣孙悟空，呢、這个就系显示出佢哋嚟自南海啊。南潘顺嗰个背后嗰个文化背景啦， 系啊，咁呢啲文化背景都唔系道人迷信啦，咁啊咁多年咧，呢啲嘅文化都系陪伴住我哋成长啊，咁、了解多啲咧都几得意，因为我细个都有睇好多譬如齐天大圣嗰啲嘅古仔啊，咩悟空七十二变啊，又如意金刚棒啊，系啊，西游记啊，咩、啊？ 佢落到去嗰边咧，就变咗系活生生一个神明咯。 哦，咁样，嗰啲故事都几得意喎。咁啊，下次有同佳哥倾偈嘅时候咧，又搵啲庙宇出嚟发掘下入边嗰啲传统文化智慧、啊。我哋 好， 唔该晒佳哥， 拜拜。 今日是三月十一日星期五，农历二月初九，适宜祭祀、开光、定盟、纳彩、合帐、拆卸、动土、起基、上梁、入宅、安香、开市、立券、沐浴、纳财、安门。 咁多嘢啱做，慢慢拣下先。 唔一定要全部做晒嘅。今日忌做庙、嫁娶、佛墓、安葬， 每日点都有啲嘢唔啱做噶， 冇所谓。今日都系国际不吸烟日， 我会多啲了解吸烟对我哋身体健康造成嘅害处，亦都会提醒其他人戒烟嘅好处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金钟太古广场前晚发生的一宗企图谋杀案，案中一名七十岁男子怀疑被人打伤，昏迷送院，现时情况危殆。警方话经调查后锁定施袭者身份，寻日下昼在大屿山梅窝以企图谋杀的罪名将他拘捕，带回屋企调查，起回犯案时的衣物。被捕人23岁，是中国籍香港居民，怀疑有精神病记录，被通宵扣查。警方话正调查疑犯的犯案动机、犯案时的精神状态，目前未有证据显示被捕人和受害人相识。政府今日起会在启德车站广场、露天广场、长沙环游乐场、全景围体育馆、粉岭联和墟游乐场、天水围天柏路公园和屯门蝴蝶湾社区中心增设流动采样站。政府话鼓励市民善用各区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站等进行检测，以达至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尽可能及早切断社区传播链的目标。政府话除了继续为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人士提供服务之外，仍然会维持社区检测中心或流动采样站，为愿检尽检人士提供免费检测服务，减低病毒在社区传播机会。乌克兰外长拉夫罗夫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结束在土耳其的会晤，是首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两国至今的最高级别会晤。会后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基于安全受到直接威胁，要求乌克兰中立非军事化。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不会想再依赖西方，俄方已经向乌克兰开出提案，希望有答复。又指总统普京不会拒绝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具体问题。库列巴说会晤没有进展，俄军似乎会继续进攻令乌克兰投降，但俄罗斯不会成功，乌克兰不会投降。

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咁啊，除咗拜仁号之外咧，咁啊，电话都打咗电话俾阿欧咯，欧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小伯， 你好啊，哇，今日好多份报纸都系讲巴黎、啊， 系啊，因为巴黎动荡啊嘛，喂，大佬，你又搞唔掂皇马，皇马原来得一个叫奔斯马， 系 咯，有三球，系咪先？ 即系一个法国，仲要系奔斯马，其实今次又破晒纪录啦，自己又大三元，跟住又话年纪最大啊咁样。跟住仲要，其实咧喺之前即系斯朗喺皇马年代嘅时候咧，奔斯马咧一直都系默默耕耘啊，见到佢。而家咧，即系睇到佢咧，真系好有实干嘅风格嘅呢一位前锋。 系啊，所以嗰阵时咧，嗱有阵时做球迷咧，嗱我虽然唔系皇马嘅球迷，我知道小白都唔系啦，咁、啊、但系都会有啲球迷偶尔都会讲，唉、哎，其实奔斯马年纪都大啦，仲摆佢踢呢啲正中锋得唔得噶？会唔会拖累咗队球队啊？咁样， 嗯， 正所谓。有阵时候球员呢家嘢越老越可爱啊嘛， 梗系啦，你走位啊？点解佢年纪大咗佢仲入到波咧？佢走位灵活啊嘛！你有阵时喺后生嘅咧，佢系有气有力，但系佢走埋晒都无谓位啊嘛。 系啊，人哋啲机会主义者， 系咯， 机会来到入球变进了咁样。琴日好多网民啊，都即刻喺网上边打咗篇文章啦，话巴黎成日掩门咧，佢最冇令你失望嘅位咧。就是他常常都会令你失望。 这个真的这个真的真的。因为看回他这么多年呢，他最叻仔是几时呢？他最叻仔是19至到20年度的时候呢，他去到决赛的。他去到决赛的时候，即是欧联决赛，他是输0比1输了给拜仁慕尼黑的。那通常来讲呢，你见到他第二次，但是第二个最叻仔的呢就是四强咧就系一比四输咗俾曼城，咁其他咧都系八强同十六强都勾晒噶啦，咁多数咧都系见到无论系英超啊定还是系西甲嗰啲球队咧，都系输嘅，冇办法。即系其实佢已经成队都系星嚟噶咯，你明唔明啊？ 嗯，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一个都令到巴黎圣日耳门啲 fans 好不满啦，因为讲多少少啦，可能未必个听众朋友都有睇场波，咁啊巴黎就对皇马，咁啊欧联十六强啦，咁啊球队即系巴黎圣日耳门咧领先两球嘅大好形势底下咧，十七分钟之内啊，连失三球，俾人踢咗出局啦，咁啊冇得玩啦。咁啊阿麦巴比咧。就见到对波唔掂咧，就非走不可啦吓，咁样就想走咁样。话今个夏天我走先啦，系咁先啦。 你知唔知麦巴比咧？其实即系今佢大家都知道佢又冇续约啦，冇续约佢都自由身走噶啦咁样。咁佢走嘅时候咧，其实佢好大机会去皇马， 系咪啊？ 系啊，佢好大机会去。你知唔知嗱？皇马今场波咧就皇马对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咧，皇家马德里咧就真系醒目啦，佢就邀请咗咧。佢哋嘅麥巴比嘅父母咧就坐咗喺呢個看台上面睇個仔比賽，咁呢啲咪識做咯，係咪？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冇嘅，風水輪流轉，球員都輪流轉，咁啊依家巴黎聖日耳門係傾緊曼聯嘅拉舒福特啦，咁啊阿福仔過去，咁啊有冇機會咧？咁啊研究緊呢一位24歲嘅曼聯球員又取代麥巴比咁樣。嗱，老实讲，我觉得取代唔到嘅。不过 我都觉得取代唔到。麦巴比真系又有技术又有速度。 系啊，即系你系，但系麦巴比要融入嗰个球队，亦都系好难嘅。有阵时咧，呢啲咁升级嘅球员咧，你真系要成队波俾晒佢冇咧，你先可踢到嗰个风格出嚟咯。我记得咧，前排咧，詹士洛嘅古斯咧，未过咗爱华顿嘅。 系啊， 有一段时间咧，其实咧，领队都真系成队波俾晒詹士洛嘅古斯去踢嘅，即系俾佢。整个球场任走的所有位置，即不是只是说你只是可以去哪个的 setter 啊，这样那他每个位置都可以做到呢，或者他可以做到一个串联球队的角色呢，其实 OK。 不过当然啦，你英超这么高水平的比赛，人家一看穿了你，哦，那很简单啫，所有东西都是由詹士洛迪古斯去策动啊，那我找两个人死守住他就得了，跟着就是这样，跟着就整队奥华顿又是打得差了很多咯。即是这个就是我 我自己冇跟開啦，即係愛華頓，即係偶爾睇幾場，我見到一個啊比較令到球隊滑落嘅一啲原因咯，即係其實球隊都好似捉棋咁 啊， 小 係啊係啊，肯定係啊，同埋而家即係見到巴黎聖日耳門有一個另外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佢升級球員太多，咁冇話一個咧，即係我哋叫咩球隊嘅精神領袖，一個真正嘅隊長咧，即係壓住個台，佢俾人入咗一球波都唔緊要，你都仲贏緊噶嘛，咁啊但係咧就成隊波咧就即刻散咗啦，咁啊散咗之後咧就冇人去到壓翻個場，咁啊令到啲球員啦。个个都谂住喂，等下我都系星嚟噶，梗系靠我入波啦。咁啊，个个就死冲烂冲，就即刻欠缺默契，甚至乎咧踢完场波输咗啦。咁啊喺更衣室入边啊嗌交，咁啊仲想出手添。咁啊见到队波咧都即系都个个传媒都讲啊，就队波都散散地嘅，而家搞到。 咁啊真系要领队去叫做教导一下。 冇啊，领队都要走噶啦。冇办法，咁你人哋俾咗咁多钱，十年啊，等咗十年呢一个嘅欧联冠军都攞唔到，今季仲要系十六强俾人勾走咗出去，咁你个领队真系好难留低啊！冇办法呢、這个， 我白啲讲一句啦，有钱唔系大晒嘅， 系啊，你呢个真系讲得好啱啊！有钱真系唔系大晒啊！其实皇马今年用嘅钱又唔系特别多嘅，系咪先？ 是啊是啊，咁所以即係舊時我哋可能作為球迷有陣時都會覺得啦，呢啲叫豪門球隊啦、即係買邊個球員有幾多十億咁樣啊，換邊個領隊有幾多百億咁樣，咁但係有陣時唔係用金錢去堆砌㗎嘛、 啊、 有陣多嘅球隊呢踢波係靠團體精神同埋拼勁同埋一啲叫做青訓囉。 冇錯啦。 要㗎，你荷兰足球联赛咧，你会见到，譬如阿即士啊、菲诺嗰啲青训做得好咧，佢球队又踢得好。第二嗰样嘢，啲球员咧又可以卖去其他嘅叫做大球会啦，再有钱啲嘅球会，咁佢球会咪再多啲钱去营运。第二就会令到啲资源再丰富啲咯。 系啊，咁上次阿 O 都讲啦，一加一最好就唔好等于二啦，咁啊先叫买个球员翻嚟抵啊嘛，系咪先？而家佢巴黎圣日耳门嗰啲，你咪攞$10出嚟，你攞得翻几多钱走啊？系咪先？咁咪即系蚀本生意啊，搞到。 系啦，嗱，足球嗰度就继续聚焦啦，礼拜六日都好多唔同嘅赛事啦，咁大家可以睇睇佢噶。咁啊，转个角度讲少少 NBA 啊，嗱，今次咧唔系讲 NBA 入边嘅赛果啦。反而咧講一個幾動人嘅畫面，可以同小白分享一下咁。咁、如果小白第時阿公子話：，喂，我想入場睇場 NBA， 咁你梗係買曬飛入去，著曬球衣咁樣去支持自己中意嘅一啲球員啦。點、不知一嚟公布出場陣容嘅時候，佢中意嗰位球員唔出場喎、 啊。哎呀！ 咁啊，啲小朋友， 你有冇遇過呢個問題啊？ 我有啊， 我就記得你有遇過。 诶，譬如睇高比白人坐咗喺 bench 嗰度，哇，坐喺 bench 咧都好啊， 都叫见到嘛。 系啦，嗰一次真系，嗰一次唔见到咧，真系我都估唔到佢之后有意外啦。 系啊，系啊， 咁所以即系有阵时有啲嘢咧，该做咧就做啊。如果唔系真系有抱憾咁样。 冇错。 讲紧咩咧？呢个勇士队啊，即系咁有啲球迷好中意阿咖喱仔啦 ，Steph Curry 啦，叫有啲胡须，个样有啲卡通感咁样咧。咁但系咧有一位小球迷咧。咁就去睇呢個丹佛金塊就對勇士，咁佢喺丹佛嘅咁樣，咁去到啦，諗住支持啦，咁但係因為 NBA 近排嘅賽程都好緊貼啊，咁好多呢 back to back 嘅賽事啊，即係背靠背嘅賽事，即係用三日時間打兩場波啦，咁所以呢教練卡爾呢就決定啊俾 Steph Curry 啦同埋 Kate Thompson 呢去休息一下咁樣，咁但佢休息唔緊要啊，但係嗰、那個小球迷是一个女仔嚟噶，咁去到咧攞住 MVP Steph Curry Go Warriors 嗰个牌嘅时候咧，佢见唔到 Curry 咧，佢喊啊，跟住咧有个你知佢中场咧有啲 MC 噶嘛，话、喂大家即刻举只手欢呼下，跟住咧小球迷咧就冲咗落去球场，话我真系好想见到 Curry， 哎哟。 系啊，即系好似啲小朋友平时都系咁，我估你个仔有阵时都会咁，好想唔知咩啦，即系可能好想见到超人啊，爸爸咁样嗰啲咧，爸爸啊心都转埋啦。跟住咧，阿 Steph Curry 咧，佢自己都系一个好爸爸嚟咁样，咁啊真系话决定咧就送翻下一次佢去翻呢个球队嗰度作赛嘅一张门票俾佢，主要系前啲嘅，同埋佢。Gavin Tin 自己都會落場咯，因為 呢個小球迷其實慘㗎，佢用咗自己儲咗三年嘅零用錢買呢一張嘅門票。 哇！真係， 因為 感人故事啊。 係啊 ，NBA 嗰啲波飛其實好鬼貴啊， 梗係啦， 唔係平嘅，咁所以就即係、希望即係呢啲窩心嘅舉動咧，就成日都會喺身邊發生，咁就好啦。 係啦，喂，仲可以睇埋網球都得喎。咁啊，網球美國咧就未放寬呢一個入境規定啦。咁啊，塞爾維亞球王祖高域咧，咁啊，尋日證實咗啦，佢話不會參加咧就印第安維爾斯同埋邁阿密嘅大師賽。咁啊，因為點解咧？嗰、那個都係打針問題啊。咁啊，因為咧佢仲未得到咧就係美國嗰個病況控制預防中心嗰、那個即係、CDC 嗰個嘅許可。咁啊，問翻阿球王自己啦，佢話係啊。我都未攞到嘅，咁有冇酌情處理呢？咁啊，暫時亦都未有呢個酌情處理，咁啊，估計咧佢都應該又有波，但系有原本你睇到自己都有機會攞冠軍，但系又冇得參加比賽嘅情況出現啦。咁如果你話係香港隊方面咧，喂，足球方面都去望一望，傑志咧，咁啊，港超球隊傑志，尋日夜晚原來已經去咗泰國啦。咁啊，備戰咧就係啊，備戰將會喺下個月中展開嘅亞冠杯 J 組嘅分組賽。咁啊，今次咧亦都係我哋當然要支持佢啦。咁啊，當然希望香港嘅球隊亦都可以做到好嘅成績啦。咁啊，大家嚇多啲運動，咁啊多啲支持香港嘅球員同埋球隊啦。 好啊！ 某夜我欲失水里外企，夹杂了泪水掩盖如地，逢时哭声垂头丧气，情人。想你，那大厅静得仿似默契，再没有撒娇不满和温暖叫声，不要避，如提示你已远飞。若你累了就要睡去，让我度过这个空窗期。若太念挂就要念挂，别要害怕痛心，抵消伤悲，始终要靠伤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走中需失掉方寸，际遇或愿意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人都慌了心急规劝，都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算。在惦记横跨山巅低谷的福气也不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走中需失掉方寸，际遇或愿意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到没有听到呼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算。再没你再叫着谁用落荒躲避，只相信最后火海天际雪纷飞，世上结局配合遗憾带点优美，今生太快只好世来再演出戏。难保这一生能避免经历兜转，太多目光都要转，即使天崩塌别多远，承受难。 气氛走得更远。假使一生清空结算，三生有幸给挑选，还是暖。 7:52，听过有黎启峰的《三生有幸给挑选》。早晨啊，钟哥， 点啊点啊！ 室外气温而家20度啊，相对湿度76%。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系现正生效。 你好干喎、 啊，干啊！寻日都干啦、啊，系咯、啊，干、到嘴唇都 feel 到啦。 唔系啊，怕 系啊，好敏感啊，系啊，个人好敏感啊。 啊，前日都系好湿。但你琴日自己 琴日60几咯，我记得个湿度，我特登睇嘅。点解干到嘴唇都有啲感觉咧？咁大家补充翻啲水分啦。记得嗱，今朝早咧，我啊有个骗案想同阿钟哥分享一下嘅、虽然我都知道你系醒嗰扎噶啦，同埋你话即系你 block 晒嗰啲嗰啲奇古怪电话噶嘛，系咪？ 系啊， 系。但系我自己咧，之前有试过即系 download 一啲手机嘅应用程式咧，佢、都系话可以隔绝到呢一啲即系可能系公司嘅电话、或者。一啲奇怪嘅登记嘅电话嘅，咁但系咧，即系你有张良计，佢有过墙梯，而家有时候佢哋用嗰啲电话咧，真系好似可能系朋友打嚟嗰啲电话号码咧，可能系六字头啊、九字头啊，或者二字头咁样样噶嘛。 首先，你个电话有冇留言信箱嘅先？ 有啊， 有留言信箱啊嘛。咁基本上，如果你用智能电话，大部分都有留言信箱噶啦。咁其实最简单嘅，你唔听咪得咯。 系 嗱。如果你一个你唔熟悉嘅电话号码打俾你，咁你当然咧第一个就 系 好奇，跟住你就攞嚟听啦，一个自然反应攞嚟听啦。但系你只要戒除咗呢两个习惯，唔听咁咪得咯。 咁你咪连真系有需要即刻揾你嗰啲人，你都要佢等一阵咯。 冇办法啦，因为佢有一个留言信箱嘅功能噶嘛。如果佢有紧要事揾你，佢自然会留言俾你啦。咁你听过佢把声，你觉得系信得过，你咪复电话咯。如果系信唔过，咪由佢咯。 但我好少听翻嘅留言信箱。 啊，点解咧？ 因为我发现咧，即系有需要揾你嘅人咧，佢唔会咁得闲喺度，仲同个留言信箱讲低，佢就会揾第二啲方法系啦，去到揾你嘅。 嗱，咁咪都系 再打多次咯， 咁咪即系 狂打， 已经杜绝咗一啲你有机会受骗嘅机会。 系，即系所以朋友们咧，第一次通常咧都打唔到俾你嘅，你试下打第二次，系啦，齐心就自成。嗱，今次讲呢一个嘅骗徒手法咧，佢都系透过打电话嘅一个电话骗案嚟嘅，不过就好衰，因为咧佢就。就攞正而家呢个时势嘅气氛， 哎、 即系大家都系啦，都好担心疫情啦。咁亦都有啲朋友会确诊啦。咁亦都想即系得到多啲嘅资讯或者援助啦。咁呢一个骗徒咧就衰啦，就系因为睇正咗呢一个心理咧，佢点做法咧？嗱，佢就话咧有个市民啊，陈小姐。日前咧就收到一个冒认系嚟港支援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人员嘅一个电话，即系佢打电话嚟就话啊，我系医生嚟嘅，咁我就嚟港咧去到支援下即系香港嘅疫情咁样样啦。咁佢话咧呢个人咧就系讲普通话嘅，咁但系个骗徒咧又讲得出呢位陈小姐嘅全名同埋身份证号码。 咁即系有机会佢呢一个当事人嘅资料已经 外泄 咗 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其实又增加咗佢相信嘅一个机会，因为佢又真系噏得出你啲資料嘛，咁之後咧，佢就想向呢位陳小姐咧套取佢其他個人資料同埋佢嗰個住址。咁當然啦，陳小姐咧係好聰明地冇上當嘅。咁可以詳細少少咧同大家講，咁樣等大家咧可以即係提防提防啦。咁陳小姐咧就話喺星期三嘅時候咧，下午4:多就收到一則詐騙來電。咁、那個號碼咧，好似我咁講啦，而家啲電話咧好醒嘅，以前嗰啲咧咪就唔知咩呃加多爾啊，咁去到好遠嘅尼加拉瓜啊咁樣嘅，即係佢會括住會寫噶嘛。係 香港電話嚟 嘅。係啦，佢話呢個號碼咧就係一個香港嘅電話號碼嚟嘅。咁而呢位男騙徒咧就係講流利嘅普通話，佢自稱叫做陳傑。我说陈姐咁样系啦，佢咧就话陈姐咧就系呢个广东省人民医院嘅医生，即系佢冒认啦，佢咁讲，佢话咧我就系嚟香港咧支援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嘅人员嚟嘅，咁佢就话啦，我根据你嘅安心出行记录咧，阿陈小姐你上个礼拜一咧去到旺角道330号、哦。咁我哋咧就发现有可能咧你会染疫啊，因为个地方危险咁。 咁咧就詢問佢知唔知道你附近嘅檢疫中心嘅位置啊？咁咁陳小姐就話我唔知喎。咁跟住咧呢個騙徒咧就同陳小姐咧對啲個人資料啦。咁啊真係咧準確咁樣噏得出啊陳小姐嘅名啦、電話啦同埋身份證號碼。咁跟住咧就叫阿陳小姐提供佢嗰個私人住址，以幫佢咧揾翻最近嘅檢疫中心。咁你又覺得啊、哦，好似成件事都即係個套路係咁樣去啦。咁但好彩，阿陳小姐咧就即係自己機警。首先佢冇去過旺角道330號，係啦。咁同埋而家即係安心出行嗰個情況都唔係咁樣噶啦嘛。 係個運作都唔係喎，打俾你。 係啦係啦，咁佢咧就開始就即係起疑啦咁樣。咁同埋最重要嗰一點就係佢話我真係嗰日冇去過，即係冇話嗰一日啦。佢話 根本就 根本就冇過啦，佢話佢可能就話我已經即係日日都 stay home 噶咯，work from home 噶咯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喺呢度覺得有可疑啦。咁同埋佢就話：我全程咧都係講國語嘅。咁咁佢就話拒絕透露呢個住址。咁跟住咧就收咗線。咁我就覺得啊，係啦。咁大家即係喺呢個係啦呢個情況底下，可能就會有好多唔同嘅資訊啦，即係唔同嘅渠道都有唔同嘅資訊啦。咁可能你就會即係被混淆。咁啊，呢啲騙徒咧就有機可乘啦。 我就覺得，譬如話呢個騙徒咧。我成日都话勤力少少啊，即系你将你嘅聪明才智运用喺其他地方，可能佢已经即系做咗律师，唔系就做真系做咗医生啦。咁但系你做骗徒都已经系唔啱啦，仲要系你一个烂嘅骗徒。你正话都讲啦 ，Kitty， 安心出行个运作都改咗咯。好心你又用啲新啲嘅，即系跟翻个社会脉搏啦。你就唔好用呢啲过咗期、过咗气嘅方法。去呃人先得 嘅。嗱，我哋跟得咁貼就梗係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大家市民咧都要知道，即係而家個情況係點樣樣，咁啊避免咧被呢啲騙徒咧去到呃你啊，因為我發現咧，其實好多騙徒咧都係將一啲你自己最關心，即係近期啊可能關心嘅疫情啦，又或者你嗰啲電話個服務啦，我之前都收到話你個電話咧可能咧即將就會操作異常㗎啦，咁你驚起上嚟咧就會亂啦，所以我哋千祈唔好驚。唔好乱吓，唔好俾呢啲骗徒有机可乘。 占美国市场不足3%，形容只系微不足道嘅数量。美国嘅石油价格上升同禁止向俄罗斯进口石油完全冇关系。批评美国只不过以此作掩饰，试图欺骗自己嘅民众。另外，普京又話支持對撤出俄羅斯市場的外國公司採取果斷行動，因此需要引入外部管理的想法，有足夠合法的市場工具，亦要對留在俄羅斯的外國投資者的權利提供可靠保護。日经平均指數報25,421點，跌268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89美元，卖出199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16.2，瑞士法郎0.93，加元1.276，人民币6.323，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01，欧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出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喺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另外较早前啦，受爆水管影响，荃湾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咧就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荃湾嘅沙咀道

各位听众你哋好。 系 ,Dicky 好。哇，见到你昨晚都好忙啊，因为昨晚都有啲特别嘅消息出咗啦，咁所以呢都要同大家讲下呢、這个HFAAC 嘅名单呢，昨晚加咗几间中国公司嘅名字落去啦。咁昨晚美股呢啲中概股都被洗仓啦。咁持货嘅朋友应该点算啊？呢、這个系咪好大件事啊 ,Dicky? 唉，即系点讲咧？呢啲咪就系屋漏兼逢连夜雨咯，一波又起咯。即系本来就净系睇住嗰个所谓嘅乌克兰同埋俄罗斯噶啫嘛，都已经好似唔记得咗嗰个中美博弈咁样啦。咁当然而家咧就大家又要再睇下啦。头先 Kitty 讲咗几个英文字母啦，其实咩嚟嘅咧 ？HFCAA 就系讲紧呢一个咧外国公司嘅问责法。简单啲讲咧就系咁。咁咩嚟嘅咧？其实唔系新嘢嚟嘅，因为咧讲紧呢个美国嘅证券交易委员会，我哋简称证交会咧，喺呢个差唔多两年前啦吓。总之2020年嘅12月嘅时间咧，佢就推出咗呢样嘢噶啦。嗱，咁其实当其时系点咧？佢就话嗱。我唔係特別針對咧某啲國家嘅公司㗎，嗱，總之咧就係所有咧就係喺美國上市，但係外國嘅公司，咁如果咧佢三年咧都唔能夠提交呢一個嘅即係話審計嘅報告啦，當然咧呢個咧係以一個即係美國公司嘅一啲嘅會計原則，即係呢個叫做 PCAOB 啦，唔重要啦嚇，總之咧係話要遵守佢嘅遊戲規則啦。咁好啦，咁點樣呢？咁曾經呢，因為有試過有中國嘅公司呢瑞幸咖啡啦，咁、啊、造假啦，最後退市啦，咁所以佢都大條道理咁講嘅。咁好啦，咁講咗好耐啦，咁大家都唔記得咗啦已經。咁但係呢時間嚟咁耐之後呢，咁佢就出招落得預期內呢，就話個名單呢有啲更新。咁更新裏面呢就有呢五間嘅就是中國的公司，咁而呢五間公司咧，當中亦都有一啲大家可能都熟悉，因為喺香港都有上市噶嘛，即係都唔係話想好耐嚟再整醫藥啦，咁 和王醫藥啦， 神州咧，仲有就和王醫藥，咁仲有一間 ACM Research 咧，就香港冇上市嘅，咁好啦，咁佢就話嗱，如果你覺得我即係委屈咗只，你好委屈，冤枉咗你，咁你可以上訴嘅，咁有個機制嘅。咁咧就係截止日期咧就3月29號咁樣啦。咁好啦，咁點樣咧？咁嗱，即係一句講齊，大家一見到呢個消息咧就好恐慌。恐慌嘅原因就係話，咦？咁啊，即係呢幾間可能要被退市咁。咁好啦，咁未喺呢個名單嗰度嗰啲咧，咁都驚㗎，驚會入啊嘛，係咪？咁入咗就唔使諗啦，入咗就即跌啦嚇咁。咁但係你話你問我喺而家呢一刻其實市場即係嗰個反應係咪有少少即係過敏咧？咁好老實，呢段時間其實你睇下個股票市場，即係譬如話而家淨有美股啦，又再跌過啦，因為咧即係始終即係個烏克蘭同俄羅斯嘅問題都係沒完沒了，傾都冇得傾啦，而家咁樣。咁所以咧，淨係呢個戰爭嘅因素已經帶嚟一個好恐慌嘅情緒，即係本來唔使跌都要跌㗎啦，要跌嘅咧就跌多啲咁解嘅啫。咁所以咧就加埋呢個因素咧，咁就令到相關啲股份咧就即係可以用散曬嚟形容。不過嗱，即係我有冷靜同客觀去講，咁如果最差嘅情況，咁呢幾間公司會面對住呢個咩情形咧？咪就係話要喺美國退市咯。咁嗱，如果要喺美國退市，而本身佢喺香港已經有上市地位咧，其實理論上又好少少嘅喎。嗱，因為唔係未見過㗎呢件事，好似中移動啊、中聯通啊退曬市㗎啦，已經翻曬嚟嘅，有啲回歸埋祖國，即係翻埋 A 股添。咁翻完 A 股咧，其實就有利於佢哋股價表現嘅。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喺呢一秒鐘咧，即係就冇計啦，即係。大家都唔會冷靜同理性啦，唔會話唔係喎，佢香港上咗市過，咪大不了搬就翻嚟咯咁。大家就唔會咁冷靜嘅，大家就覺得喂掟咗先啦。同埋最問題係唔知道佢又會唔會搞第二個喎，即係而家就五間啫，會唔會再多啲咧？仲要全部都係清一色中國公司啊，即係又唔見有墨西哥啦，又唔會有俄羅斯，即係冇其他啲國家嘛。咁所以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就係大家都好擔心啲即係中概股，咁所以尋晚就美股就。可以用散曬嚟形容㗎啦，再加埋京東啊啲業績又唔係幾好啦，咁跟住就再跌多兩錢肉緊㗎，咁所以就即今日就預咗係幾顯著低開㗎啦，一紮嘅中概股都要 嚇。係咁散户如果持貨咁點算咧？係咪人拋我又拋住先？ 你還是人拋我接咧？ 坐喺度睇佢俾人拋都驚㗎喎。 呢個問題真係我都覺得幾難答嗱，即如果你話。 今日全線熱口低開，跟住掟曬佢咁。咁、當然啦，除非就再有更加大嘅同埋多嘅低位啦。咁、但其實呢一陣嘅新經濟股，又或者咁講，好多嘅中概股其實即係應該咁講，由差唔多年幾前到到現在，佢哋累積嘅跌幅其實都相當之驚人下嘅。咁、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個都叫做一個恐慌嘅情緒，甚至乎會。即係比嗰個實際上影響再更恐慌嘅時間咧，我又覺得未必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所謂嘅指示又好，沽售又好，咩咧都係嗰個形容嚟嘅啫。即係我就覺得而家呢刻，即係我又唔係話叫得，唔好啦，忍埋佢啦咁樣，因為真係唔知道忍幾耐嘅而家呢一下。咁、但係咧就即係都係嗰句，如果咧今日好顯著裂口低開，咁我又覺得即係。量力而為啦，即係咧買啊就唔係噶啦，因為而家呢刻嗰個情緒仲係比較即係 波動啲啊， 同埋好波動。咁但係你話係咪要斬曬佢咧？咁我諗就睇下你自己持貨能力啦。即係我經常都講，買一隻個股唔好買好太多，你嘅組合一成比重好啦。咁要有啲咧又係個風險比較低啲嘅，會晾住嗰個投資組合，令到佢即係可能個別啲股份波動咧，佢哋都可能。會穩陣啲，咁過去我哋其實亦都提供過某一啲嘅公司，譬如話啊，香港電燈啊、香港電訊啊呢類，即係啲即係 SS 啊呢啲股份。咁即係簡單呢一句啦，即係而家呢刻，金融市場嗰個動盪啊難免㗎啦。咁如果你話真係覺得，哎呀，我又有貨，我又唔想走，咁點算好呢？咁望住又唔開心。記住，千祈唔好將自己嘅心情同個股票市場嘅掛鈎，否則咧你就會好唔開心 嘅。係啊，即係好灰咁樣啊。不過灰咁樣喎、，Dickie 唔係話淨係個氣氛灰，有啲即係公布咗業績嘅都灰灰地喎。譬如京東集團咧，琴日出業績啊，咁佢連第四季咧淨損失52亿人民币，都灰灰地。Dickie 點睇咧？ 係咪就係咯？所以頭先都講啦。即係佢就直情係即係雙重夾擊啊！都真係成個夾餅咁樣啊，扁曬嗰只。咁即係點樣咧？兩件事啦。即係首先第一就係話中概股嗰單嘢，佢唔喺裏面噶喎，佢翻咗嚟噶啦，唔驚過。係咁，但係都係嗰句啦。你今日唔喺度，唔代表你將來唔會喺度嘛。即係講嗰個制裁名單啊。咁但係第二咧就係話真係講嗰個即係話即係末期嘅業績啦，又或者應該咁講啦，就係、是。唔係太理想咯，因為列帳嚟講咧，都即係有個虧損喺度。比起在之前上一年嗰個財政年度咧，即係簡單啲講，本來賺240亿就變咗即係蝕成50几亿咁。咁所以你話即係點講都好啦，即係始終喺過去呢段時間，對於內地嘅一啲嘅新經濟行業嘅監管，譬如話反壟斷啊、網絡信息安全啊、一啲平台嘅規管啊，咁其實對於佢哋依知到甚至。整個金融市場經濟在過去呢段時間其實都很波動咯，所以冇辦法啦，即係業績好嘅都見到佢哋股價都會受壓咁，而家業績唔好再加埋又入咗個制裁名單，兩樣夾擊咧，即係京東即係今日好顯著裂口低開，跟翻個 ADR 都係難免啊。 我仲想话，有冇一丝系关于个预期啊？即系如果其实大家都预期咗佢差嘅，唔使今日跌得崩盘式咁啊，可能系咪啊 ，Dickie？ 应该咁讲啦，即系过去都系嗰句，呢段时间其实唔系冇跌嘅，即系有高位提多，但问题系即系低处系咪真系已经算见底咧？定系未算低咧？咁可能系后者啦，呢样 做定个心理准备咯 ，Dickie。咁啊，另外咧，即系讲到业绩，讲埋港铁啦，因为港铁寻日咧都出咗业绩嘅。咁啊 ，Dickie， 你又觉得现水平散户可唔可以都试下投资咧？ 嗱，其實咧理論上咧，如果我哋要揾一啲股份係相對地叫做係即係安全性高啲咧，以往港鐵係，但係而家咧都唔算話太穩定。嗱，甚至乎真係我哋就咁即係稱下啦，舊年嘅業績咧都叫做虧轉盈啦，點講都好啊嚇，即係你唔好理嗰啲即係話嗰啲好技術上會計制度嘅嘢，咁但係點講都有條大數都係。賺咁舊年就係蝕，就係、是、咁簡單。咁基本嘅業務呢個我哋係特別睇重嘅，即係譬如話啲物業發展啊、經常性啊，咁都賺翻110几亿啦。咁按年都有成1.5倍嘅增長。咁其實咧，唔可以話係曳嘅啦，都算係比預期咧係上限咁滯嘅啦，即係比如果分析嚟講，咁一啲即係 即係簡單啲講啦，因為過去嘅呢間公司咧，佢哋都同房地產市場都幾息息相關啦。無論賣樓嘅收入啦，以至到譬如頭先我都講會計制度呢個公允值嘅變動，咁啊，亦都會影響咗所謂嗰、那個即係、就是、bottom line， 即係個盈利嘅數字嘅。咁但係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會計上高嘅數。咁但係就咁睇業績係 OK 嘅喎。咁但係點咧？個股價表現咧都係一般般咯。同埋始終因為大家都會擔心就係嚟緊房地產市場啦，呢、這個唔關佢事㗎。譬如話持續營運嘅業務，咁而家喺疫情之下，咁好明顯就一定會慢咗落嚟㗎啦。咁所以就係商務嘅收入，咁亦都可能會慢咗落嚟。咁所以即係佢嘅股價就唔算話即係好標青啦。過去呢尤其是係香港疫情開始惡化呢段時間都有所回落。咁呢個都非戰之罪嘅，簡單啲講就係咁樣啦。但係我會覺得純粹講業績其實係 OK 嘅，呢間公司長線亦都冇問題嘅。咁但係你話喺而家呢一秒鐘，環球金融市場疫情再加埋即係國與國之間嘅博弈咧，其實唔多唔少都即係影響個市場氣氛之餘咧，你考得叻都冇用噶啦。而家簡單啲講就係咁咯。 係，明白。唔該曬 Dicky 咁詳細嘅分析啊。不過啱嘅，嗱星期五啦，即係好似 Dicky 咁講啊，唔好俾呢個股票嘅表現影響到自己嘅心情。 个股市挂钩你个心情吓，最紧要记住咧，就系我哋改变唔到世界，只可以调节我哋嘅心态。 冇错，咁今朝早咧，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 Dicky 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 好 ，Thank you， 拜 拜 ，Dicky， 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阿欧有啲咩好介绍啊？ 喂，今日讲下两餸饭啦。 诶、哎，好啊！ 期间大家食多咗两餸饭啦。咁我自己都系嘅。咁啊，问两位拍档先，去到两餸饭呢啲铺头，你会叫两餸定三餸？通常你心目中最想食嘅嘢又系啲咩啊？即刻谂 两餸。 嗯， 会考虑， 我都系嗌两餸，因为我哋两个人已经有四餸啦嘛。 同埋你哋唔会叫相同啊， 唔会叫相同啊，有四个餸，同埋我哋唔会叫饭咯。 加埋我落去有六个餸添啦，加埋小白落去八个餸。 但系而家唔可以咁多人聚埋一齐啊。同埋咧，我通常就会叫冇饭嘅，咁啊等佢多啲餸，咁啲饭咪自己屋企煲咪得咯，系咪？ 哦，又系喎、 啊，系啊，咁你嗰盒餸大啲嘛？因為平時嗰啲兩餸飯咧，佢真係啱啱好，可能即係個餸嘅份量係比較少啲啊嘛。咁啊，所以咧齋淨餸咧咁啊正啲啦。 啊，又係喎、啊。即系计数啊！ 会叫啲咩啊？如果嗰两个餸 一好简单，一个一定系菜嚟嘅，即 系 争在睇有啲咩菜啦。另一个咧通常主打就会系肉饼嘅，即系如果佢有嘅话，我自己就中意蒸肉饼嗰啲。 系啊，我中意啲其实咧有啲嘅，即系可能要多啲步骤啊。你知平时喺屋企煮餸咧，又唔中意嗰啲油炸、煎炸嘢咧，可能譬如有嗰啲椒盐猪扒啊， 或者咕噜肉咁样啊， 咕噜肉啊咁样，我hold住嗰啲啊，因为平时啊少整啊喺屋企，太多步骤啊嘛。咁啊菜都系要嘅， 系两个都讲得好好，因为菜咧近排好贵，所以咧。出街食啊抵啲，另外咧多步骤嗰啲咧悭翻啲手工时间咧都系一个好嘅。咁你两位都系精明嘅消费者，点样可以再精明一啲啊？咁啊，话说咧喺荃湾嗰度咧一间两餸饭咧，原先咧系打冷铺嚟嘅。咁但系本身打冷嘅大家知道夜市啦、啊，咁你依家停咗夜市，咁佢冇得搞噶嘛，转战啊，穷则变，变则通啊，做呢个两餸饭，估下佢有乜嘢食啊？即係幾霹靂㗎，$45就食到三餸嘅海鮮三餸飯喎、 哦。有咩海鮮？有咩海鮮先？ 係啦，嗰啲海鮮咧唔係流喎。嗱，你想唔想象得到？因為佢本身前身咧，我頭先俾一啲端倪大家，就係一間打冷鋪嚟，即係佢唔會俾啲好流嘅嘢你，譬如蟹柳係咪海鮮啊？或者椒鹽鮮油，椒鹽鮮油算唔算海鮮先？即係佢唔係嗰啲嚟。 墨魚， 墨魚，仲有冇？ 大眼雞，大眼雞。 戴眼鏡戴眼鏡你就想啦， 咪咯咁貴， 戴眼鏡你買粒眼珠都買唔到啦， 俾粒眼珠， 咁你話可以先啊嘛， 係嘅係嘅，不過咧嗱，佢首先咧有炒蟹喎，咁佢係成隻蟹夾俾你喎。系，我再重复多次，佢每次一只蟹系成只 大唔大只先 咁啊？一个铁钳，即系平时夹嘢食嗰啲食钳夹得到咯。 嗱、哦，我接受到啊 ，O K 系啦 ，send 翻啲相俾你睇咁样。咁同埋咧，佢鱼方面咧有好多品种啊。 嗯， 因为咧，潮州人食鱼系有佢哋嘅态度噶嘛。就算佢哋嘅蒸鱼咧，有啲蒸嘅细手掌咁大嘅鱼咧，佢成条俾你咯。但嗰啲鱼仔我就真系唔系食鱼之人咧，叫唔出个品种。但我估咧，收音机旁边咧好多听众其实都好醒嘅。哇，呢种味乜乜乜鱼咯，哇咁啊抵，平时喺街市买都十零廿蚊噶，咁样即系嗰下佢攞咗嗰一下。咁当然你话最经典嗰啲豉椒炒蚬佢又俾到你啦，跟住咧连咧。辣酒煮花螺佢都可以 当一个餸， 系 啊，因为咧辣酒煮花螺，如果平时我哋譬如当几个人去打冷咧，佢起码都88蚊，98蚊 嘅。其实本身打冷都唔平嘅呢件事， 系 咪 啊？系咯，系啊，咁所以咧，我觉得都几好咯。不过嗱，佢啲嗰啲海鲜嗰啲嘢咧就好快卖晒嘅，因为咧。下面啲網民都即刻講啦，每次呢其實未到六點就會賣曬所有海鮮咯，除非你係六點前收工或者你 work from home 呢，其實先可以食到佢嗰啲叫做高檔少少啊或者高端啲嘅海鮮餐。不過網民亦都講啊，呢間鋪頭其他嘢都整得幾好嘅，就算魚香茄子都叫做好夠鑊氣，啊佢用呢個字好夠鑊氣，可能啲廚本身都係煮開啲劲嘢咁样咯， 争啲以为要晏昼已经去买定夜晚嗰餐。 不过阿 O 讲得啱啊，我真系好似疫情之后咧少咗打冷啊，可能即系你唔会醒起啊，系啊系啦，即系可能夜晚如果你冇得堂食，咁你就一系两餸饭，一系自己煮，咁啊最多系嗌外卖，外卖咧又真系比较少打冷做外卖，咁我真系可以提醒我又可以即系考虑下，就算譬如讲晏昼去即系加个料咁样都好啊，系咯。 咁可以俾到大家多啲嘅选择啦，因为估计疫情仲有多少少时间啦，我希望係少少啦，咁所以即係时候都諗下花款啦，如果唔係你礼拜五平时我哋一定会讲一句喂 ,Happy Friday 啊咁样，咁一都大家都讲唔出啦，因为你礼拜六日理论上就唔会有太多嘅 planning， 只能够话喂搵啲好食啲嘅嘢留喺屋企食啊，或者搵套好啲睇嘅戏留喺屋企煲啊。 唔使担心嘅，照讲。Happy Friday！ 系， 好，讲 下，系转头同你倾下，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11日系一年嘅第7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95日。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方发生巨震级9级嘅大型逆冲区地震。之后被称为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震央位于宫城县首府仙台市以东的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为24公里，引发的海啸高40.1公尺，这次是日本有观察记录以来第一个震级超过9级的地震，亦是日本史上最大的天然灾难。这次地震令到本州岛移动，地球的地轴发生偏移，日本政府由2012年开始将每年的3月11日定为国家灾难防治日。3月11日出生的朋友喜欢不断追求进步，积极进取，沉醉于自由自在的梦想，遇到机遇就会毫不犹豫进程一搏。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唔会打断你人生嘅计划？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遇到天然灾害，我哋应该留意大自然嘅反应，还是人类嘅反应？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戏如人生，亦或人生如戏。三十年代上海著名女星阮玲玉自我结束短暂的一生，是因为坎坷的感情生活，还是人言可畏四个字？港台电视31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阮玲玉由关锦鹏导演，影后张曼玉演活阮玲玉一生。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剛才听钟哥讲呢，就话是今日呢就3月11日311啦，咁啊11年之前呢，咁就呢个311大地震，咁影响到呢就是日本东北。虽然话就话个地震呢就喺日本咗，但其实呢个全世界嘅事嚟嘅。因为呢系我哋地球呢就冇咗一个地方。点解话冇咗一个地方呢？因为其实睇返好多嘅资料，佢哋而家嗰个进展去到边呢，记唔记得嗰阵时就话有影响海啸啦，影响到有几个核电站呢就嗰啲炉啊。就發生意外，咁有啲爆啊，咁有輻射洩漏啊，咁樣咁多年以嚟啦，咁佢哋做嗰啲咩呢？就係不斷去到清理嗰啲嘅輻射，咁但係其實個進度咧係極其慢嘅，因為嗰啲咧真係你人係入唔到入去啦，咁我哋就用好多機械人去到入去啦，咁啲機械人其實咧入到入去其實做幾次咧，個機械人本身都已經有 都會報銷啦， 又報銷啦，你講得啱啦，又報銷啦，跟住又做唔到啦，又要揾嗰啲新嘅機械人啦。咁啲機械人入咗入去報銷咗，你又要搵機械人入去攞返啲機械人出嚟啦，咁如此類推，咁一個惡性循環。咁佢哋話到呢，其實要因為有幾個爐嘅關係呢，其實要搵第一個爐先去完全終止咗佢呢，都起碼最少呢要等到10至20年。咁所以呢，我哋而家可以做嘢就係、不斷等待囉。咁而有好多嘅報章，可能大家之前都睇到，就係話佢哋都又決定要將嗰啲過濾咗嘅水啊，直接倒落個太平洋嗰度啊，咁就好多呢啲咁樣嘅説話出嚟。咁我哋都值得我哋深思嗰個能源嘅問題。咁但係今日咧想重點講嘅咩咧？其實原來喺當年311地震之後嘅第二年咧，咁喺因為嗰陣時嗰個海嘯一衝咗上去呢個日本東北沿岸嘅時候咧，其實深入去日本嘅內陸有成170公里嘅。咁深入去170公里嘅時候咧，咁啊去到一個嘅市鎮。咁呢個市鎮咧，咁啊當其時亦都係有受到呢一個嘅災害影響啦。咁佢哋咧亦都有一個嘅計劃咧，就叫做Sakura Line， 即係櫻花線。咩叫櫻花線呢？就係、當其時佢哋嗰個海嘯去到盡啊170公里停低咗嗰個位咧。佢哋就喺嗰個位由10年前開始就開始種植呢個櫻花樹。咁佢哋呢個計劃呢，其實到而家呢亦都係繼續緊嘅。咁佢哋到目前為止呢10年嘅時間，佢哋就已經係種咗呢1940棵嘅櫻花樹。係啦，櫻花樹。咁佢哋個總數呢，其實佢哋希望可以種到呢就係17000棵嘅。咁佢哋呢一個目標啦，而家完成咗只係 10分1啦， 係 10% 多少少嘅啫。咁佢哋亦都會繼續做啦。咁當然你話第日係咪會成為一個旅遊點呢？咁樣咁佢呢樣嘢佢哋都唔係好諗，反而佢哋將個焦點呢就放咗喺希望用呢一條嘅櫻花線呢去到話俾大家知，我哋一定要記住，即係當年有呢個311地震，然後影響到呢、這個，甚至乎影響咗嘅呢就係全世界，因為你見到全世界嘅人都會講就係話啲廢水應該點樣去到處理啦。咁會唔會影響到個漁獲啦？其實你見到唔係淨係日本㗎喎，日本鄰近嘅地方好多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區，佢哋都會喺度諗：喂，其實嗰啲食物食材安唔安全呢？咁樣福島嘅米呢，其實都係近一年呢 先至係再正式咧就出口嘅。咁咧佢哋都做咗好多嘅檢測啊，亦都去完美國啦咁樣。咁但係仍然有好多人咧就對佢哋嘅農產品，甚至乎對嗰一帶嘅漁獲咧，其實都非常之擔心。 都真係大家要反思，如果咪真係有哥斯拉出嚟嘅， 係啊， 即係有啲倒咗啲有輻射污染嘅水落海嗰度咧，你真係唔知道會有啲咩嘅後遺症啊。 呢個所以有陣時見到嗰啲動物啊個樣咧怪少少，其實啲人就已經會即係話係唔係當年因為輻射問題 影響咗？ 係啊， 係啊，啲魚啊咁樣，或者你再深海啲嘅咁唔知道。雖然話就話個大海不斷稀釋緊啊，咁但係始終都係不斷又倒緊啲新嘅嗰啲輻射水落去咧，其實呢個都係危險啊，所以要諗一諗。 不過又好矛盾，你講開嗰個核子爐咧，咁其實真係好矛盾啊！你而家核子能源咧，其實係最環保嘅能源。 佢話聲稱仲最乾淨添。 唔係，咁你全世界都係嘅，係最環保嘅能源嚟嘅喎。 係啊， 但係亦都係最危險嘅能源。 係啊，因為一爆就會搞成咁啦。 係啊，所以係好矛盾嘅一個地方。但係你用核能，你點都好過用石油。啲石油就最唔環保添。 係啦，咁啊呢一個核能咧，咁亦都有好大嘅討論空間啦。咁佢咧，如果真係一有問題嘅時候出現咗，就好似而家福島呢個問題一樣。咁啊要處理呢個核能災難嘅問題咧。專家估計最少咧都係要500至到800年嘅時間，咁我同即係大家都已經唔喺度啦，到時咁但係 輪迴咗幾世翻嚟 嘅，係啊，輪迴都幾世都攰添啊，輪迴到，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即係要珍惜翻能源啦啊，咁如果你啲能源少用啲嘅。咁咪唔使再開發多啲有危險嘅能源囉，係咪呢樣嘢，或者用多啲太陽能啊、風能啊、水能啊呢啲呢就乾淨啲嘅能源。咁見到好多地方呢都好積極呢採用呢啲新嘅能源嘅方案嘅。咁我個人都係環保人嚟嘅，所以就喺度提一提大家啦，珍惜能源啊。 係啊。 好啊，室外氣温而家21度，相對濕度76%，提提你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係現正生效嘅。今日呢個天氣預測都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概会去到26度，吹和缓嘅东风。 讲到丹麦呢个欧洲国家，你会谂起佢哋有啲乜嘢嘅食物呢？朱古力定系曲奇？呢啲实在太表面啦。佢哋嘅食物其实非常之有层次。想唔想知道有啲乜嘢呢？想知嘅话，得完号转头话你知。丹麦人经常食嘅，其实梗系唔止曲奇同埋朱古力啦，仲有猪肉，特别系猪内脏、鳕鱼等等，全部都有住唔同非常之特别嘅煮法。佢哋主要咧会将呢两种嘅肉类煮成猪肝酱、油炸猪脊骨肉、猪肉卷。鳕鱼方面咧就会制成柠檬汁香菜鳕鱼，煮面包咯。佢哋咧就中意食黑色嘅面包。所以如果你去他们的地方吃面包的时候，给一些黑骨粒粒的面包，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不喜欢你， 成嚿碳咁嘅颜色嘅面包咧，食落去有特别嘅香味噶。好啦，而哥本哈根周围亦都遍布住咧好多唔同热狗嘅摊位噶。呢一座嘅城市几乎弥漫住香肠嘅气味，亦都即系话丹麦嘅香肠啦。原来佢哋嘅香肠绝对唔会比德国嘅差噶噃。啊，当地人中意食呢一道嘅菜，即系热狗啦，系将猪红肉香肠包喺硬皮嘅面包入边，再加上番茄酱、芥辣同埋蛋黄酱冚喺上面，而且仲会将啲油炸咗嘅洋葱同埋咸菜放埋一齐夹喺度俾你食。呢一种嘅风味系咪听到都想食呢？ 晨光警醒， 各位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啊，电话侧边咧就邀请咗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永仪高级督察咧担任我哋嘉宾主持。Gloria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咁、我系反诈骗协调中心嘅 Gloria， 好开心咧，今日又上嚟同大家分享一啲骗案嘅资讯啦。 系啊，咁我又有好多嘢想问阿 Gloria 噶啦吓。咁啊，上一次咧，你都同大家分享咗一啲网上情缘嘅骗案资讯噶，唔知道今次咧会同各位听众分享边一类型嘅科技罪案呢？ 今日咧我就会同大家讲解一个网络钓鱼诈骗，即系 phishing。 网络钓鱼诈骗咧，其实都听几多咁，但系其实实质上系啲咩嚟啊？系咪即系要攞鱼竿去钓鱼，定系点样嘅咧？ 其实咧网络钓鱼咧系一种好普遍嘅诈骗手法嚟嘅。咁呢種手法點解叫做釣魚呢？就係因為騙徒好似釣魚咁，將一啲欺騙性嘅信息咧，好大量咁傳播。咁睇下有邊一個受害人咧咁不幸自己上釣噶？ 咁而家呢啲嘅釣魚資訊咧，其實多數係點樣運作嘅？佢哋 嗱，啲騙徒通常咧就會假扮政府部門啦、銀行或者其他知名嘅機構咧，去發送一啲有啲欺詐性嘅郵件或者電話短信，去呃收件人咧提供自己敏感嘅個人資料。例如好似密碼啦、信用卡同埋銀行帳戶資料等等，咁喺呢啲釣魚信息入面咧，亦都可能有一啲咧惡意嘅超連結，又或者係一啲有毒嘅檔案附件或者二維碼，咁去吸引受害人去到個假嘅網站，又或者會叫受害人咧喺佢哋自己嘅電話或者電腦裏面咧下載同埋安裝呢啲惡意軟件，咁之後就可以操控住佢哋嘅電話同電腦噶啦。 哇，咁啊，听落去咧都几多有关科技上面嘅字啊，各样嘅，好似咧我抽象咗少少，可唔可以再同我哋解释多啲咧？ 可以啊，咁其实咧黑客嚟讲咧，首先就梗系整一个同一个官方网站好似嘅假登入版面，跟住咧就利用住电邮啦或者电话短信，将呢啲连结用一个鱼翁散网嘅形式咁样寄出去，咁啊视乎佢哋嗰次啊会扮咩公司或者机构啦，都会有住相应嘅剧本噶。就好似例如咧，佢会扮一啲电器零售嘅连锁店，就话收件人中咗奖，但系咧就先要提供自己嘅信用卡资料去交一啲快递嘅费用。又有啲骗徒咧会扮成一啲网上收款嘅平台，就话佢个收件人账户有异常，就要收件人咧提供一啲登入嘅凭证去解冻翻自己户口等等。咁呢啲呃人嘅剧本咧都一定有个共通点。就是用不同的理由要求你提供自己敏感的个人资料。 现在骗徒很多时候都越来越多用这类的方法去到传播他们这些欺诈信息，是不是的 呢？没错啊，传统我们经常都见就是钓鱼，就是说用电邮或者网站去钓鱼，就是 phishing 啦。现在还有 smishing， 就是用手机的短信 SMS 去钓鱼。而我们近排也都留意到骗徒多了利用语音通话，就是 voice 来钓鱼，咁即系透过打电话假冒一啲执法部门或者银行机构等去进行一啲钓鱼嘅诈骗。 哦，即系佢哋嘅工具唔同咗啫，但系其实就用唔同嘅工具，都系用相同类似嘅手法咧，就想欺骗我哋呢啲嘅市民啦吓。咁啊，咁多呢啲骗徒咧，多数佢哋会冒充边一类型嘅公司或者机构嘅咧？ 嗱，喺上年2021年入面咧，举报咗嘅网络钓鱼诈骗之中，是假冒邮递服务同埋金融机构咧，系占大多数。我哋都留意到咧，有啲骗徒会扮一啲电力公司啦、煤气公司或者港铁呢啲公共机构。最近咧，仲会假扮埋加密货币平台添噶。呢啲骗徒咧，其实好识得紧贴住潮流嚟呃人噶。 知道啲市民对某一种服务或者产品嘅需求大咗，咁佢就会去办嗰间公司或者机构噶啦。但系当啲市民咧又聪明咗，又叻咗，又提高咗警惕咧，佢又会变少少，再继续去呃人噶、哦。 嗯，咁啊，头先阿 Gary 都提到佢会演办一啲嘅公共机构咧，哇，呢、這个听落去咧，好似都几容易中招，同埋又有饰演嗰啲叫做假冒嘅邮递服务，听落去咧又系好容易中招嘅嘢嚟噶。因为我谂而家咧，好多人都会上网买嘢，同埋搵速递公司咧送货噶啦。咁有冇相关嘅骗案数字咧？ 假冒邮递服务咧，就包括住邮政同埋速递服务两方面嘅。咁喺去年嚟讲咧，我哋就接到363宗有关嘅案件。即是差不多一日都有一宗的受害人呢的损失都差不多有563万港元、无论是个个案的数目啦还是个损失金额都是比前一年呢是大幅地增加。单单是讲个宗数啊已经比上年多了25倍，真是几严重的啦。 那这些骗徒呢又是用什么方法呃人的 呢？骗徒呢都会发送一些钓鱼的信息啦，咁就声称个包裹咧系未能够送抵嘅，要求个收信人咧就去点击手机嘅短信或者系电邮里面嘅连结，进入一个假嘅网站，跟住就叫佢输入自己信用卡嘅资料去俾一啲小额嘅运费。咁呢啲信息咧通常都会系好似啊未能成功付款，请更新付款方式，又或者系你嘅包裹仍然系等候指示等等，里面嘅内容咧有机会用中文，亦都会用英文。咁呢啲騙徒喺攞到信用卡嘅資料之後咧，就會利用住呢啲資料喺唔同嘅商户度咧進行大額嘅消費噶。 嗯，咁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其實呢啲真實個案係點樣嘅咧？ 可以啊，例如好似上年咧，就有個男學生收到聲稱由香港郵政發出嘅短信，就話佢咧有個包裹，因為唔足夠嘅資料無法處理，要佢撳入去一個連結，然後喺入到個網站度輸入啲信用卡資料。咁呢个学生就好乖咁输入咗自己嘅信用卡资料之后呢，就发现佢嘅信用卡户口俾人进行咗四次可疑交易，一共碌咗接近100,000啦。 哇，咁就俾人呃咗100,000㗎喇喎。咁呢啲假冒嘅金融机构啊或者电子支付平台呢，又系咪用类似嘅方法去操作㗎呢？ 好，我哋先讲下数字先啦。咁去年我哋警方呢就总共接获咗352宗假冒金融机构或者电子支付平台嘅报案。损失咧系接近2,000万港元噶，咁咧手法嚟讲咧可以分为两种啦。咁第一种咧就系骗徒会假冒银行去发出一啲短信，声称个户口咧有异常或者有个转账嘅指示，咁要求个用户即刻登入去处理或者确认。咁当个用户透过呢个短信里面嘅连结入咗去个假网站之后咧，就会被要求输入一啲登入嘅凭证同埋一次性嘅密码。咁骗徒攞到呢啲资料啊，就可以即刻登入你嘅网上银行户口，将你啲钱转走啊！ 即系受害人咧，就以为自己入咗一个真嘅网上银行先，咁啊，然后咧就俾咗啲资料个骗徒，骗徒就帮你去咗个真嘅银行嗰度，就攞走你啲钱。咁呢个方法咧都几乞人憎啊，几绝啊！我哋都要提一提防啊！咁有冇另外一种嘅手法，我哋又需要提防嘅咧？ 嗱，另一种手法咧就系骗徒咧会假冒一啲坊间常用的电子支付平台去发出一些短信，去呃啲用户都是入一个假网站，就提供自己的手机号码和一次性密码，跟住骗徒呢就会在另一个手机那里登入受害人的账户，又是将钱呢转走晒。但是由于呢这些骗徒在发送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是隐藏住自己的电话号码，而且加上一些假冒银行的昵称，咁呢个手机系统呢就会以为呢啲呢系一啲真嘅银行发出嘅短信，咁於是乎就将真假嘅短信放埋一齐，令到啲收信人呢好难去分辨嘅。咁但係自从呢个电子平台呢其实喺去年呢加强咗佢嘅保安措施之后呢，呢啲有关嘅案件已经有所回落，但係仍然都有零星嘅个案出现㗎。 我见到呢有阵时啲骗徒呃人嗰阵时佢哋好犀利㗎喎，佢哋讲得出呢好多是我自己私隐的个人资料嘅，再讲到似层层嘅，其实点解会咁嘅咧 ，Gary 啊？ 嗱，其实咧骗徒会喺唔同嘅渠道啦，例如喺啲系统嘅漏洞啊、暗网等等咧，都会攞到市民嘅个人资料。咁之后佢攞到你嘅基本个人资料，就会假扮做银行嘅职员打俾你，去呃你自己交出一啲交易密码，同埋你手机接收到嘅一次性密码去更新你自己所谓嘅账户。如果唔系咧，佢就话啊会冻结你嘅户口噶啦，咁你要乖乖照做啦咁样。咁由于咧骗徒可以准确咁讲到大家基本嘅个人资料啦，咁所以好容易咧就得到信任， 咁总之大家每逢被要求提供一啲登入凭证或者系一次性密码嘅时候咧，就要格外留神啦。 嗯，知道。咁啊，网络钓鱼除咗咧就攞信用卡嘅资料去到碌卡之外啦，其实佢哋仲可能啊攞到啲乜嘢嘅资料作呢啲不法嘅用途嘅咧？ 嗱，除咗攞到信用卡资料之外咧，钓鱼攻击好多时候嘅目标咧系一啲账户嘅登入资料同埋个人资料，例如好似系电邮嘅户口登入资料啦。社交媒体账户的登入凭证或者身份证明文件这些资料的，因为不法分子拿完这些资料呢就会假扮你去骗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又或者是利用你的商业电邮去假扮做你去骗你的同事或者商业伙伴，造成的损失是更加大的。很多时候呢钱财是身外物，但是人同人之间的信任呢冇咗就真係买唔返㗎啦。所以呢一单骗案其实对受害人嘅影响係可以好深好远，甚至呢係远比金钱嘅损失。所以大家係千祈唔可以掉以轻心㗎。 知道。咁警方嘅调查钓鱼诈骗案件嘅时候呢，通常都会遇到啲乜嘢挑战㗎呢？ 钓鱼诈骗呢係利用住互联网嚟犯案㗎嘛。咁有跨地域性又隐蔽性嘅特点。咁佢哋大部分嘅骗徒呢都係身处喺境外啦。利用一啲境外服務供應商註冊呢啲釣魚網站域名，去進行一啲網站嘅寄存，或者係發出呢啲釣魚電郵同短信。仲有添啊，好多盜用信用卡嘅交易咧，都喺海外發生，所以我哋喺調查、搜證、執法同埋司法權限咧，都會遇到唔少嘅挑戰。不過無論有啲咩挑戰都好咧，我哋警方一定唔會放棄，繼續係同唔同地區嘅執法部隊一齊交流合作。保护每个香港人啊！ 咁我听到咧，我个人啊，即刻都安心晒添啦。不过我都想问阿 Gloria， 警方就打击网络钓鱼咧，有冇啲乜嘢嘅策略咧？ 嗱，除咗一啲跨机构嘅合作同埋情报交流同执法行动之外咧，我哋都特别重视住宣传同埋教育。例如喺旧年咧，我哋就推出咗一个守望者一站式网络安全资讯平台，包括有网站啦，即系 cyberdefender.hk， 同埋社交平台账户嚟教育大家。平台咧，亦都系最近推出咗一个网络钓鱼诈骗搜寻器。我哋市民咧只需要喺里面输入有关嘅网址或者电邮地址，就可以知道嗰个系咪同钓鱼诈骗有关噶啦。 嗯，咁啊，唔知道 Gloria 仲会唔会有啲另外嘅防骗 tips 可以醒下我哋啲听众，等我有待定喺袋先。 嗱，我先教下大家点样分下真假嘅电邮短信同埋网站啦。咁我哋只要细心留意，就唔难发现咧，佢哋当中嘅一啲蛛丝马迹嘅啦。咁先讲电邮方面啦，有啲假嘅电邮嘅寄件者名称同埋电邮嘅标头咧，虽然同真正嘅都好相似，但系都亦都有啲出入嘅。而且咧，你留意到咧，佢哋嘅当中电邮嘅内容咧，有啲粗疏啦，文法又唔通，而且啲银码格式咧都可能有啲古怪添噶。喺短信嚟讲咧，佢通常咧载有嘅连接嘅网址域名会同真正嘅网站嘅名咧系唔同嘅。细心啲留意啦，例如个 O 字会变成个零字，一字咧会变成个 L 字咁样嘅。而喺网站嚟讲咧，佢哋啲假网站咧啲设计通常都比较简陋，有部分嘅连接咧系开唔到嘅，甚至唔可以转换咧中文、英文或者系简体嘅，或者系输入唔正确嘅信用卡资料咧都可以一样过到版。另外添啊，千祈唔好以为咧，我哋用 HTTPS 开手嘅网址咧就一定安全，因为咧只系代表住呢个通讯系被加密，而唔等于呢个网站系冇欺诈嘅成分噶。 哇，都有几多嘢要注意喎、啊。咁如果你话一啲嘅长者，咁啊佢哋咧未必识得咁仔细去到分别嘅时候，有冇一啲建议可以俾到佢哋咧？ 可以啊，咁首先咧就千祈唔好乱咁开一啲来历不明嘅邮件或者信息啦，或者系点击里面咧附有的超连结或者是附件。而第二呢，就是如果一个网站要求你提供一些个人或者信用卡资料的时候呢，应该要格外留神。而第三，当你遇到怀疑的时候，应该向有关的机构呢去核实翻个信息，亦都可以去到我刚才所讲的守望者网站里面，用网络钓鱼诈骗搜寻器里面查证一下。 多谢晒 Gloria 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噶，咁啊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咧网络钓鱼诈骗嘅资讯。今次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密切留意住我哋逢星期五早上8:45至到9:00晨光警星嘅环节。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多谢你 Gloria， 拜拜。 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 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时，等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油塘的茶果岭道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的慢线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哋嘅音乐同埋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Robin Yip、Anson Bean。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莫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今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咧要跌112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8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25点。其实美股嘅市就唔系好差，不过咧睇到咧美国上市嘅中概股咧就被洗仓啦，咁啊好多只大型嘅科技巨企咧都要跌几多嘅 percentage 啊，睇嚟咧今日港股都麻麻地，因为睇到 ADR 咧都跌啊。接近500点嘅，咁啊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睇到咧，今日港股啊，究竟系升定跌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大壮咪啊，大壮开咪啊，梗系又有大壮咪啊！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啊！前两日啲全港人一齐震一震 啊！啊，系啊，哇！我都震一震啊，惊一惊咩事？哦，原来冇事。 哦，冇事就好啦吓。问翻啲朋友，虽然咧即系大众街坊一齐咧，都好多讨论啊。不过原来咧啊，附近呢、這个吓。台湾地区嗰边咧，由于唔知系咪地震多咧，嗰边已经实施咗好耐咧，系全民都会收到信息嘅。 系咁啊，我哋又好彩，因为我哋又冇乜天灾嘅，咁啊，所以有系统咧实施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咁啊，我哋都试到啦啊，证明到运作正常。 系啦，咁啊有警报系统就梗系好过冇啦。不过如果系好似有啲人做消防演习咁，预先讲声，可能大家咧就会有准备会好啲啦。 系啊，不过预先讲声嘅咧，就疫情啊冇得讲嘅。佢话嚟啊嚟，咁啊一嚟啊嚟咗差唔多两年嘅时间啦。咁啊搞到我哋而家咧头都痕晒。咁如果你话喺法律上边或者法庭上边遇到啲有冇针指嘅嘢啊，咁啊就真系应该点样解决呢？吓，大众咪。 啊！你又講得啱啦，咁啱唔啱咧？就因為嗱，司法機構咧嚇，即係司法部咧，逐步逐步都受到疫情影響咧，作咗唔同嘅公告啊，啲措施啊。咁法庭咧，有啲人咧形容就好似話啊，啱啱出咗最新嘅通告咧，就停擺啊，一啲咁嘅形容啦嚇。 係、我都見到。 係啦，咁換言之，即係話咧，好多個法院咧啊，啲法庭咧就唔工作住，但唔係全部唔工作嘅嚇。咁啊，即係如果係有必要啊，相對緊急性咧，佢用啲字眼嚟 ongoing 啊，即係有啲案件打緊啦。尤其是嗰啲被告人咧係冇擔保嘅，即係還押住嗰啲咧，就為咗個人身自由呢啲重點咧，就繼續開住先啦。 係，咁當然要啦，呢啲係。 咁陪審員嘅案件咧，亦都係暫停啊，基本上除咗有啲咧已經係打到半路嗰啲啊，好似頭先咁講，繼續開啦。 係啊。 咁關到疫情咩事咧？咁就睇呢個報章咧嚇，啲傳媒就見到，咦？因為司法機構啱啱係上個星期五啦，25号咧就作出公告啊。但係開始實行咧就3月2号嘅。正正3月2号嗰日咧，即係第一日實施嘅時候咧，咁啊有個叫做咩快必啊，阿譚先生嗰宗案件咧就去法庭啦，咁就阿陳官啊陳廣慈法官嗰處嚇，咁處理嘅時候咧個大律師就同阿陳官講啦，啊佢個法律助理咧就本來要代替個律師咧今日出庭協助佢嘅，咁第一咪新嘅措施咧就有呢個疫苗通行證啊，即係以往咧就係話啊要安心出行咧，有啲人叫安心奪行奪一奪啦。咁但係之後咧，而家就仲更加一定要咧，起碼打過次針。如果唔係咧，就唔可以入去法院咁樣。 啱啊，為大家健康着想啫。 咁呢個係合理噶。咁但係咁啱咧，就嗰位法律助理咧就冇打過針啊。咁啊，陳官就啊，平時都聽到佢好多啲妙語噶啦，就話咁、今次就話嚇咁即係唔打針咁大膽咁樣嚇。 係啦。 咁但係點都好咧，個法律助理咧就冇得俾佢入嚟。不過啊，陳官就容許呢個大律師咧直接咧就同呢個當事人溝通，提取指示咁樣。 係，咁係咪比較上少見咧？定還是即係當係反而條例又出咗啦，新鮮滾熱鬧，第一日用一用佢咁樣。 嗱，你見到其實好多時咧，即係佢出措施或者出啲法例咧，都係有啲你睇落佢都有少少緩衝噶嘛，佢唔係突然之間開始嘅。咁大家都知道打針咧，由第一針、第二針、第三針都開始咗一段時間噶啦。咁而就算係司法機構即係去法庭，最開初咧都唔係全部要安心奪嘅。佢都容許有啲人唔知點解嗰啲私隱特別即係貴重啦，咁佢就俾個填紙仔噶嘛，咁慢慢先話，全世界都要用手提電話去嘟啦，咁，咁到而家咧就要打針啦，咁啊應該就唔會影響到即社會最大嗰個數目嘅人士嘅。 咁呢樣嘢都安心啲，但司法機構嗰啲措施有冇話啲特別例外嘅日子例子可以豁免下咁樣嘅咧？ 幾乎全世界嘅嘢咧都會有例外嘅。咁其中一樣咧就好似係12岁以下嘅小朋友啦，就冇可以豁免啦。又或者本身咧係正式攞到個醫生咧，有個醫務嘅豁免書啦。唔係容易攞噶，聽講嚇。 梗係啦。 咁啊，另外咧就如果係嗰件案件嘅原告人啦、證人啦、被告嗰啲咧嚇，就可以豁免。係。咁法律界嘅人士点咧？哦，原来有一样咧，就系预先得到个主审法官，或者当然可以其他法官啦吓、可能听过申请确认之后咧，特别批准啊，咁就得。咁但系嗰日咧，因为临急临忙，咁佢又可能冇乜特别好嘅理由啦，咁啊冇获得批准啦。 哦，咁啊呢啲嘢真系啊，准备定好啲嘅。咁啊嗱，法庭上边咧就有好多嘅人噶，陪审员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嚟嘅。咁有冇话喺呢个疫情底下？陪审员阴性阳性点搞好呢？大众咪 其實呢這個法例啊或者啲措施呢係用嚟保障返保護返啲人嘅、 嗯 啊。重點就係話真係唔好將啲病毒呢如果自己有嘅話呢就唔好傳去俾其他人啦。咁、啊、但係法庭上面始終人同人嘅接觸呢無可避免㗎嘛。 係啊。 啲、啊、陪審員啊大家坐埋一齊。咁、 啊、 如果啲人去過係高等法院都見過啦咁七位陪審員點、啊、樣保持個安全距離都有限嘅、 啊。有冇裝板啊而家佢哋中間。 陪審員同陪審員之間就好難裝塊板之外咧，佢哋仲要翻到去，仲要傾個案情啊，討論嗰個裁決噶嘛。咁啊，總不能係個個都即係隔住塊板咁去講嘢咩？ 明白。 咁、啊、就係變咗咧，啱啱就係頭先提及話有啲案件進行中嘅咧，其中一宗謀殺案咧，告咗兩個被告嘅。 嗯。 咁啊，喺阿李素蘭法官主審嘅情況下咧，就開繼續開審啦。 嗯。 咁、啊、咧就李官咧就話俾啲陪審員知啦，司法機關咧就提供啊嗰啲咁嘅快速檢測嘅啲包啦、啊、就俾嗰啲每位陪審員，咁、 啊、 咧就要佢哋咧每日咧就自我檢測，咁先至咧去開庭， 係合理啊！ 如果當中有人不幸係陽性嘅話咧，咁、佢就即係唔可以繼續出席呢個聆訊嘅啦。 哎呀，咁啊問題嚟啦！如果啲案件審下審下嘅時候，突然之间变咗阳性嘅，咁啊如何是好呢？ 嗱，我谂个情形就可以同即系突然之间有某位陪审员有啲问题，譬如病咗啊、不适啊、出席唔到嘅情况，等两齐观啦吓。咁、过往如果真系有七位里面其中有一位咧因事唔可以继续审嘅话咧，咁啊睇情况啦 吓。 如果件案可能啱啱开咗第一日咧。有可能法官就会解散陪审员嚟过啦。咁、但系件案打咗45日，咁仲有啲日子埋尾啊，你叫做 吓。系啊， 咁嘅时候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咧减一个咧都继续 吓、 去听落去。咁但系减得多就唔得噶咯。 系啦、 即系小白成日讲啲吓体育节目咁啲足球比赛，有时候红牌吹出场咁十一个减一个就十个都仲可以啊。 系啊。 减金啊，减到半队人咁点踢啊？ 系啊，咁啊踢唔到啦。咁啊，我又好奇问一问大草咪，假如咧真系有人减下减下嘅时候咧，阴性阳性，阴性阳性，男女都系阴阳啊，搞到通全部通一色嘅，全部都系男，全部都系女，会唔会对某一啲嘅案件嚟讲，喂都系唔得？因为疫情关系，而家咧男女数目完全失衡，搞唔掂，要再重新揾嗰啲陪审团，又会唔会有咁嘅例子嘅咧？ 其實小白我哋見世面唔好話多少啦、不過有啲時候呢就好難話某啲嘅事件事物呢男性呢就必然有一個睇法，女性呢就梗有另外一個睇法。 係啊， 世事就無絕對嘅。係 啊， 以前有啲人就話會唔會啲性罪行呢就唔好搵啲女人去聽呢，咁就事情呢往往係出乎人嘅意料之外嘅。 嗯， 以往的案件都試過咧，係七名陪審員咧，就得一位係女性嘅，咁、但係最終嘅結果就6-1嘅。咁、而且6-1咧係對被告不利，咁邊一個投票係對被告有利嘅咧？就唔知點解喺夢中得知咧，就嗰位女性陪審員。 誒、竟然係？ 係啊，所以世事無絕對，就唔係淨係揀男揀女咧，就必然有幫助、要觀察好多嘢嘅。 係咁啊，所以咧就而家陰陰陽陽又好啦。总之咧，就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每日检测嘅时候咧都系阴性。 希望成个社会都阴阳调和，好似啲中医师吓咁啊，大家安康健康快乐啦。 啱啊，祝福你身体健康啦，大众咪，唔该晒你。 大家咁话，唔该小白。 拜拜， 拜拜。 结束，裂开的心没变好，神怎会修补不到？患难里渺小到默默背中爱的残忍，你听，别怕。相信他，来优美的腐烂， 早上时间9:20，听过黄言的 Little People。 只要一家人互相关怀， 武林关是过不到的。 Michael 大哥，我担心疫情发展啊。 Sarah， 唔惊唔怕，有担心两份。 多谢你做我嘅树窿啊！ 听住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几难过嘅关都陪你一齐过。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Hong Kong ma COVID-19 ko avastha nikai tez rup ma bardai gayeko cha. Dherai ayatit case haru ka karan atyadhik prasaran yoga Omicron variant hamro samuday ma phailieko cha. Ra maun prasaran shrinkhala samuday ma pahile nai avasthit huna sakcha.हङकङ अहिले ठूलो प्रकोपको जोखिमको सामना गरिरहेको छ। तपाईहरुलाई दृढतापूर्वक हामी सम्झाउन चाहन्छौं, सामाजिक दूरीका उपायहरु पालना गर्नुहोस्, अनिवार्य परीक्षण सूचनाहरु अनुसार परीक्षणहरु सञ्चालन गर्नुहोस् र सकेसम्म चाँडो COVID-19 को खोप लगाउनुहोस्। कृपया माथिको स्वास्थ्य सल्लाहलाई आफ्नो प्रियजन, साथीहरु र सहकर्मीहरुसँग व्यापक रूपमा फैलाउनुहोस्। COVID-19 र खोप बारे थप जानकारी कृपया निम्न वेबसाइट में जानुहोस् www.coronavirus.gov.hk। जातीय भाषाहरू नेपाली, हिन्दी, उर्दू, पंजाबी में सहायता को लागि तपाईले स्वास्थ्य विभाग द्वारा कमिशन गरिएको जातीय अल्पसंख्यकहरूको लागि COVID-19 रोकथाम स्वास्थ्य प्रबन्धन परियोजना को हटलाइन में 2344-3532 र व्हाट्सएप 5964675 मा सम्पर्क गर्न सक्नुहुन्छ। 如果你係驾驶人士，一定会知道近排啲油又贵咗啊。点解呀？因为俄乌战争囉，再加上一啲石油输出国唔係太咬然啊。话说係咁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呢差唔多去到5.8亿桶啦，系2002年七月以来最低嘅水平啊！咁样啊，有乜办法唔抬价？所以啊，近排啲油咪系咁升上去咯。不过我相信咧，一定会有跌嘅一日啦。至于几时啊？希望世界和平，战火平息，啲油咪会平翻咯。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方姐喺度。喂，早晨，方姐。 早晨啊，白元豪。 你好啊，咁啊，有啲咩点唱咧？今日？ 今日我点俾我个孙女听啦，同埋我个女婿听，因为佢哋今日生日。 哦，佢哋叫咩名啊？ 一个叫阿 Nick， 一个叫 Murphy。 哦，佢哋啊，咁啊。是同住啊，定系都系分开屋企住噶？ 个孙女同我同住嘅。 系，哎呀，咁可以庆祝啦！ 系啊，系啊， 准备成点啊？ 点咧？OK 咯。 吓，蛋糕啊，礼物仔啊，都有系咪啊？ 蛋糕订咗噶啦。 哇，开心啦！咁啊，阿女婿咧？ 女婿佢会翻嚟嘅， 系， 因为佢个女嚟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哦，佢平时都系 佢夜晚翻嚟嘅， 都会真系靠阿芳姐你照顾住嘅。 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孙女乖唔乖啊佢？ 孙女啊，一时时啦， 一时时佢白剑嘅时候系点样白剑先？ 啊，周围跳咯， 周围跳好正常啫。 佢而家 系咯，咁好平常啫，咁都乖，叫咩诶，恩皮啲。 系啦，冇错啦。 系啦，咁啊走嚟走去都好啊，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另外 咧， 我想 转 埋俾我家姐听啦。系。佢17号生日啦， 系17号生日。 咁我又点埋俾自己听啦，记15号生日啦。 喂、哎，你下个礼拜二生日、哦， 系啊。 咁 啊， 阿家姐就下个礼拜四生日、哦， 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啊，咁啊就唔好聚埋一齐啦吓。咁啊，透过呢、這个 唔会嘅，唔会嘅，而家冇啊，而家要自闭啊，个个都 系啊，自闭。但好彩，好彩科技咧就帮我哋好多。 系啊，系啊， 呢个我自己成日都讲嘅。你话如果而家呢一刻咧，我哋啲科技冇咁发达嘅话咧，就真系净系得个电话咁啊，我哋面都见唔到嘅话，就真系再阴功啲，系嘛？咁啊，而家都可以透过电话咁啊，同啲亲朋好友见下面啦，好紧要噶呢个有眼神接触噶。 如果唔系，真系呢个真系都唔知点算啊！ 系啦，唔好点算嘅，疫情好快过嘅啫，我哋个个做好安守本分，嗯，系啦，抱有希望最好啊！呢个好啦，多谢方姐你嘅电话，多谢晒。 嗯，好啦， 好啦，拜拜。 咁 IQ 倾得上，十分之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学女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放假，天空落日也偷笑，猪仔嚟啦。沉沉天空里，自在就笑了。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都不得了。 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刘 昌，早晨阿昌，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啊！ 有咩好介绍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嗱，转个头咧，九点半钟新闻之后咧、大家可以继续听住收音机，但系同时啊，打开个电视机啊，咁啊，打开咧港台电视32啊，系32台。九点半钟咧，朝头早咧就有呢个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嘅现场直播嘅节目嚟嘅。咁啊，个节目咧有一班嘅医生啦，同埋教授咧接听大家电话，现场啊解答咧你哋有关咧抗疫防疫或者系有关接种疫苗等等嘅医学问题，即系有关于呢个疫情底下咧有啲咩医学上嘅问题唔清唔楚嘅话咧，直接打俾啲医生去问一问啊。 嗯，好啊，咁啊一阵间就可以打开电视睇啦。 系， 冇错啦。咁啊呢个节目咧今晚7:30咧亦都会喺港台电视31啦，翻翻去31嗰度重播嘅。咁啊大家错过咗都可以翻今晚翻去睇翻嘅。 好。 咁啊，繼續同大家介紹一下啦，翻翻去港台電視31啊，今日晏晝1:00同埋傍晚6:30都有呢個冬殘奧直擊啊，咁啊，同繼續同大家睇呢個北京2022年呢個冬殘奧會啦，咁啊，大家要珍惜啊，因為咧去到呢個禮拜日咧就閉幕噶啦，咁啊，係啦，咁啊呢啲冰雪運動咧，即係如果好即係好中意睇嘅朋友咧，即係今日晏晝一定要睇，因為咁等四年之後咧，咁啊好耐啦，咁啊。今日咧就會帶俾大家有啲咩項目咧，就是、有呢個單板滑雪、男女子嘅波面回轉，同埋咧呢個輪椅冰壺嘅準決賽。咁啊，我都好喜歡睇輪椅冰壺啊。咁啊，今日晏晝記住要睇下啦。 好啊，咁啊，去到夜晚9:30咧，有甜睡 B B 瞓冧啲。 冇錯啦，咁啊，一定要捧下 O 場啊。咁啊 ，O 主持同埋佢嘅拍檔啊林燕玲啊。咁啊，今日咧啊林燕玲咧會帶大家走入咧呢個空中瑜伽教室，咁啊教大家一啲伸展嘅運動，咁啊做完之後咁啊瞓得好啲啦， 咁一定要睇啊！ 係啊，我見到佢阿麥貝兒就都有一齊做呢個瑜伽啦，咁啊 冇錯， 瑜伽導師陳素瑩啦，咁其實我諗就係即係玩下呢啲空中瑜伽咧，即係自己本身個人放鬆啲咧，唔知係咪都有幫助入睡嘅咧？ 係啊，應該係咁啊。我听讲呢个节目咧，即系除咗做运动之外咧，佢亦都请嚟一位注册嘅脊医啊，就纠正下大家咧睡眠嘅姿势。咁啊，听讲话咧，即系好多朋友都咁讲噶啦， 评分咧系最健康嘅，咁啊系咪真嘅咧？咁啊今晚听阿 Jack 姨同大家 fact check。咁啊，另外阿 O 好似话揾到一位咧室内设计师，教大家咧睡房应该点样布置先至真系瞓冧啲嘅。 哦，呢个都紧要啊，即系嗰个床头向边啊，嗰啲即系自然光喺边度入嚟啊？会唔会有个衣柜压住有啲压迫感啊？咁样咧，即系呢啲都系我谂会影响嗰个睡眠质素嘅。 你讲到要风水咁样， 系啊，使唔使摆水种植物啊？ 都好喎，好啊！咁啊，今晚咧留意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同埋今朝早嘅三十二，唔该晒阿昌。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午九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闭幕会由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上表决合共十项决议草案、决定草案和办法草案，其中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以2752票赞成、3票反对、3票弃权获得通过。香港特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就在2751票赞成、3票反對、3票棄權、1人未按表決器下獲通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在閉幕會後召開記者會。政府今日起會在啟德車站廣場、露天廣場、長沙灣遊樂場、全景圍體育館、粉嶺聯和墟遊樂場、天水圍天柏路公園和屯門蝴蝶灣社區中心增設流動採樣站。政府說鼓勵市民善用各區社區檢測中心和流動採樣站等進行檢測，以達至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盡可能及早切斷社區傳播鏈的目標。政府說除了繼續為需要接受強制檢測人士提供服務之外，仍然會維持社區檢測中心或流動採樣站，為願檢盡檢人士提供免費檢測服務，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機會。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結束在土耳其的會晤，是上個月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以來兩國至今的最高級別會晤。會後拉夫羅夫重申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是基於安全受到直接威脅，要求烏克蘭中立非軍事化。拉夫羅夫說俄羅斯不會再想依賴西方，俄方已經向烏克蘭開出提案，希望有答覆。又指總統普京不會拒絕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討論具體問題。庫列巴說會晤沒有進展，俄軍似乎會繼續進攻令烏克蘭投降，但俄羅斯不會成功，烏克蘭不會投降。另外，俄羅斯傳媒引述國防部表示會在今日宣布停火，開放人道主義走廊，以便從基輔、蘇梅、哈爾科夫、馬里烏波爾和切爾尼戈夫五個城市撤離烏克蘭民眾，前往俄羅斯或者烏克蘭其他城市。北韓領袖金正恩近日視察西海衛星發射場，朝中社報道金正恩視察發射場多處的設施，他提出衛星發射場的改建目標並展示發射試驗的具體方向和途徑。韓聯社報道西海衛星發射場位於平安北道鐵山郡東倉里，具備用於發射遠程火箭的發射台和搬運軌道等設備，可以隨時用來發射洲際彈道導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如果选择科兴疫苗，建议可以在出院最少180日之后接种。 至于第二剂，无论选择伏必泰疫苗或者科兴疫苗，最少相隔180日。有个别需要的人士，如果要离港外游，工作环境有较高风险，可以提早在接种第一剂最少90日之后接种第二剂疫苗。 曾于本港以外地区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的康复者，前往接种疫苗时应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如医生证明信、出院摘要等，以供现场医护人员进行评估。 至于那些接种第一剂或第二剂疫苗后受感染的人士，应该先咨询自己的诊治医生，作出接种建议。 打齐针，防重症。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自己问啦。有翻咁上下人生阅历嘅人，如果你问佢乜嘢系幸福，相信大部分都会话咧，食得瞓得，去厕所去得舒服就系幸福。你可能会话啦，唔系啊嘛，咁简单，我要求更多嘢，冇车冇楼冇钱点算幸福？系嘅系嘅，当你冇事冇干，身体健康，要求其他嘢令到你自己开心，好理所当然。不过，你再想深一层，健康才是最难拥有。你试下食不到睡不着，去洗手间不舒服，就算俾你拥有家财万贯，你都觉得无意思。到头来可能你会倾尽家财，只想换回健康的身体。但是通常我们都不会好珍惜，只会不断追求物质生活为人生目的。到冇咗健康之后，先会同自己讲，原来拥有其他嘢根本冇意思，身体健康先系人生最大嘅事。早两日有个朋友问我关于洗手间嘅嘢，我话就算我哋无所不谈，呢啲咁私人嘅空间好难同你分享嘅。佢话唔系。因为他最近有工作在身，想做啲资料搜集啫。我呢个朋友系一个设计师，最近帮一个商场做紧设计，啱啱做到商场里边洗手间嘅部分。由于唔想用一啲传统嘅概念，即系喺厕所门口写个 M 字就系男厕 ，W 代表女厕，又或者用一个男性嘅公仔或者一个着裙嘅公仔，想搞搞新意思。我问他有啲乜嘢谂法呢，跟住佢俾咗两个图案我睇，都系等边三角形，一个尖端部分向上，一个尖端部分向下。佢好满意咁问我，知唔知道边个三角形系代表男厕，边个系代表女厕呢？我谂咗一阵，然后问翻佢。你有冇试过喺外面突然之间肚痛，人有三急要揾厕所嘅经历咧？梗系想有咁快得咁快去解决噶啦！有几多人可以喺呢啲紧张关头仍然可以保持冷静，去到门口再分析究竟边个图案系代表啲乜嘢咧？如果佢一时心急入错门口，后果系会相当严重噶。如果佢要玩呢个游戏，揾到答案先入去嘅话，玩完游戏，相信佢已经唔使再入去，因为喺门口都未必忍得住啦。我讲完之后，我朋友冇出声。佢唔出声系因为思考紧我讲嘅嘢，还是系觉得同我讲都无谓咧？正当佢继续沉思嘅时候，我再讲啦。 不如你提议一下商场那边可不可以看下点解洗手间洗手盆自动出番碱的感应器永远都感应不到的呢？每次伸手埋去喐极都冇番碱出嘅。我个朋友继续冇出声，跟住佢写咗一个电话号码俾我，佢话呢个系商场管理处，叫我自己问一下。睇嚟幸福系要自己争取。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假使天使前来问我幸福吗，能诚实确定的说，我走过是极其幸福的一趟，得到工作，慈祥父母在我旁，良善密友在我旁，那么快乐地成长。或我成熟了，人学会知足，不再妄想。是爱情未满，明白有时要耐心等半响。心很庆幸了，人生很精彩了，乐于也好。一个避雨，有天恋爱了，大合照了，月满太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就整咗三个餸喎， 咁多， 咁我觉得好叻啦。 我知啦， 咩啊？ 双餸饭嗰边， 再加多一个， 再加多一个。 唔系啊，就真系因为寻日咧晏昼比较得闲，咁不过其实整三个餸咧，全部都系非常简单嘅，半个钟头咧搞掂晒噶啦。 半个钟头三个餸， 咁我有三个炉头嘛。但其实两个炉头都搞掂啊，因为系即系 煮一只鸡蛋用五分钟，咁煮三只鸡蛋 十只几多咧？咁样一齐煮嘛，咁跟住咧，我又发现啊，寻日买嗰餐餸都几平，咁所以。 我都摆咗上网分享，咁啊等大家咧有啲即唔系话教你点做，因为全部都好简单嘅啫、嗯。只不过系当你每一日都要谂去煮咩餸嘅时候、嗯，又每一日都计住条数嘅时候咧，啊都有啲 idea 可以俾大家参详下嘅、 嗯。有咩种类啊？ 嗱，咁我寻日咧就整咗呢个香葱菜脯煎蛋饼啦。 我都估到一定系同蛋有关嘅， 因为蛋你咁你知道点解啲人要唱鸡蛋啦系嘛？因为蛋咧真系有无数咁多嘅变化， 必定得嘅。 系啦，同埋即系你烚又得，你即系用酱油即又得，咁、嗯、你整蛋饼又得。咁我寻日咧就攞咗好耐冇攞菜脯嚟做餸啦，咁、嗯、我就买咗5蚊菜脯，咁啊啱啱好嘅个份量就两个人食。咁咧嗰条葱咧我就话我系买菜嘅时候搭嘅，咁有啲朋友就话冇、嗯、可能，而家买菜冇可能搭葱嘅咁样。咁我又觉得世事又唔系咁绝对嘅、嗯，虽然我买菜嘅时候咧佢冇主动搭俾我。但系我系问阿姐俾条葱我啊，咁样 佢有俾嘅， 咁佢有俾嘅系啦，咁、嗯、即系事在人为啦，你试下问啦，问到就有啊，问到冇啊。 即系除咗即系我哋除咗就小白可以有呢一个能力之外咧、啊，你都有呢个特异功能啦。 系啊，唔系乜都试下啊嘛，我就系咁谂咯。面皮薄咧就真系好好蚀底嘅咁样，系啦，咁啊搭俾棵葱啦，咁啊令到嗰个蛋饼咧更加香，因为平时多数咧你出去食饭都系菜脯煎蛋啊嘛，咁、嗯、我就落咗啲葱咁啊一棵咁样咪切碎佢咯，咁你点做咧？嗰、那个菜脯咧，首先你浸咗佢先，就浸佢一阵，浸走啲污糟嘢啊，同埋佢本身应该都腌得几咸嘅，咁啊浸佢十零分钟。 就系想佢咸啊嘛，咁你咪唔使落盐咯，跟住。 嗱，所以其实唔需要好多盐，但系都要调一调味嘅。咁、嗯、啊浸完佢之后，浸走啲污糟嘢咧，切粒粒啦。咁、嗯、咧你就白镬咁样炒一炒。炒一炒佢先、嗯，因为佢会有啲水啊，始终有啲水气喺度咧，咁、嗯、就会令到佢会更加干身啦，同、嗯、埋会香啲咁炒白镬炒香咗佢，咁跟住咧先至落油，咁啊落油继续就即系炒香佢啦，系啦，咁跟住咧就可以落啲葱亦都一齐就炒一炒香佢，咁啊好香啦，跟住咧就将你个蛋液咧就倒落去，咁、嗯、不过蛋液咧我就加咗少少胡椒粉啦，加咗少少盐同埋两滴鱼露嘅，系、嗯、啦，纯粹系攞少少嗰啲香味咁样啦，咁、嗯、啊跟住就摆落去。 呢啲系随自己喜好啦， 随自己喜好啦，系、嗯、啊，因为好似中哥咁讲，嗰啲菜脯本身都有咸味噶嘛，所以都唔需要太重手嘅。咁跟住你就成个蛋饼又有葱嘅香味，系、嗯、啦。如果你中意食芫茜，其实你亦都唔好嘥，就可以即系切碎佢，就摆埋落呢个蛋饼咁、嗯、样，煎得靓靓地咁样，俾张相阿中哥睇下啦。 哇，靓到哇， 好靓噶，金黄色。 落多啲芫茜，跟住煮一次俾阿小白。 你以后唔睬我，跟住系啦，我呢个就系香葱嚟嘅，所以其实呢个餸咧10蚊。讲松啲啦，12蚊，咁已经搞掂啦。咁跟住我就蒸咗个排骨豆扑咯，同、埋就整咗个菜咁样咯。 你简单，但系都好齐全、哦。 齐全啦，有菜有肉咁样。咁但系等大家就即系唔需要谂得太辛苦啦。其实好多简简单单、平平地咧，都几好送饭嘅。咁、今晚星期五啊，又可以花啲心思睇下煮啲咩餸啦。 自己整几味。林慧的享乐时代，点啊点啊，芭比。 嗱，鐘哥，我就觀察咗你咁耐咧，我就唔肯定你有冇曾經試過用過呢個產品。 咩？ 因為我感覺上咧，你應該係冇近視嘅。 其實係有嘅。 其實係有嘅， 輕微啦、 啊，因為咧 少少啦，老花老花 多啲。我覺得你嗰個眼鏡框係一個造型嚟噶嘛，我就唔覺得佢似係真係實際用途係一個近視眼鏡嚟嘅。 其實係造型嚟嘅，冇度數嘅， 真係嘅。咁但係你唔使戴 con， 我哋都睇得清楚嘅，真係。 都仲可以，但系即系随住年纪增长都话咯、即系近视就即系托赖啦，但系老花都喺度嘅。 哦，嗱，我估咧呢样嘢咧，可能男士女士而家都会好流行啦，就系我哋成日所讲嘅一啲美瞳片啦。咁简单嚟讲，大家认知就系类似一啲隐形眼镜咁样嘅东西啦。咁、但系亦都会即系美化咗自己嘅嗰个眼啦，同埋有时咧亦都系真系多咗好多唔同嘅造型喺里边嘅。咁、其实咧一向都有好多唔同嘅美瞳啦。我估阿 Kitty 可能会熟啲嘅，即系女仔应该可能会留意呢啲情报多啲啦。 即系卡拉。 係類似可以話卡拉康啦，咁但係咧而家其實都分好多啦，譬如話日本流行嘅一啲款式啊，或者佢嗰個所謂嘅弧度直徑，即係佢嗰個圈有幾大啊， 嗯， 即係有啲人咧，咪譬如我哋成日講堪稱叫做大眼底嘅，咁日本嗰啲咧，基本上嗰個嘅造型咧，都係中意偏大少少嘅，即係可能嗰個叫做著色嘅部分咧，係會大啲，咁於是咧就有少少放大咗，係啦，放大咗嗰個瞳孔嘅效果啦。 好驚呢啲嘅，即係我成日見到呢啲咧，我覺得好似羅斯威爾嗰啲外星人咁樣， 冇曬眼白， 冇曬眼白，成隻眼黑色。 呢、這個係萬聖節嘅時候會有噶嘛，真係有見過有啲人係成塊黑色咁樣擺入去啊嘛。係啊，網上有啲短片係即係講嗰啲萬聖節造型咧，教人哋化嗰啲萬聖節綁裝嘅時候咧，扮呢一個吸血鬼或者扮外星人咧，都有一啲相關嘅美瞳咧係用到嘅。 嗯 嗯。 嗱咁好得意喎！我最近咧上網咧就喺度睇緊，嗱2022年而家都叫做開季啦，因為而家叫春季啊嘛，咁尤其咧天氣又開始暖啦，大家可能咧除咗話諗下個衣櫃啲衫要換下啲新嘅顏色啊，或者可能換翻啲中袖啊、短袖衫、啲春裝之外咧，咁其實咧喺呢一個美瞳啦，或者係即係類似一啲咁嘅眼鏡框之類嘅風格咧，都有啲新嘅轉變喎。咁咧，我最近見到有幾個咧，我就覺得都幾有趣嘅，我覺得有趣，但我自己係唔係幾接受嘅，好坦白講。咁但係咧，佢竟然就話咧係今季嘅一啲新嘅潮流或者一啲新嘅款式啦。咁咧佢就係咧嗱，平時我哋見到就算係大眼仔又好啦，或者係啲叫做美瞳片又好啦。咁大家都應該留意到咧，就算佢係大定還是細咧，佢都係圓形噶嘛。即係佢係。就翻你隻眼啦，可能佢一系就喺你本身个瞳孔嗰度就加一啲嘅纹路啦，或者系花纹啦，咁或者咧就放大咗，即系你嗰、那个眼白嗰个位置缩小咗，咁啊令到你嗰、那个黑色或者啡色眼珠嗰个部分咧，即系可能放大咗少少啦。 望落好似炯炯有神。 今年见到咧，有个新嘅趋势咧，嗱我都啱啱将嗰个图片咧 send 咗去我哋个群组嗰度咧，你哋有机会阵间可以望一望嘅。 嗯， 就系咧。除咗兴呢一个圆形之外咧，今年咧系兴呢个方形。 吓、我睇到啦、哇，咁样啊！ 系啦，嗱，我自己咧就真系麻麻地接受嘅，因为咧我就觉得真系实在太唔似一对眼啦。 嗯，喂，呢台佢又比我想象中。 靓啊！ 靓喎、啊，真系系咯，即系你讲正方形，我会觉得好怪。但我睇咗张相之后，定系本身呢个 model 对眼好靓咧？ 但系呢个睇落咧，似系咩咧？卡通片画嗰啲啊， 系咯，即系水晶晶嗰啲眼睛咯、 哦。因为卡通片画嗰啲眼未必只只系圆噶嘛，有啲里边真系方方地咁样，即系小甜甜嗰啲咁样啊。 系咯， 系咩？系方形嘅咩？我又冇留意、 啊。佢未必圆得好交关嘅，譬如椭圆啊咁样啊嘛。 都可能系嘅，如果椭圆我反而觉得好啲啊，但系咧我有少少觉得佢因为佢叫做四四方方啦，即系四边嘅边都系一样阔度，只系佢嗰个圆角咧就系即系个角咧头就唔系尖角啦，即系或者俾啲人都知道，唔好以为正方形就系四个尖角，又未至于系咁嘅，咁佢就四个角头都系圆圆地咁样嘅，咁但系可能我自己本身对于即系对眼嗰个眼神啊或者嗰啲美瞳咧嗰个认知，硬系觉得佢系似圆形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一个新嘅潮流咧，我自己就影真系麻麻地嘅，咁就系咧。呢、这个就是今年嘅将会话流行春季推出嘅新款啦。 咁、我推断到下一季系乜嘢啦？应该 系咩？ 应该就系三角形或者梯形啊，或者长方形啊。即系佢再咁变落去咧，一定会越玩都系喺个图像上落功夫噶啦。 都可能系嘅。即系我唔知道到底今季嗱，通常啲人都系咁噶嘛，啲生产商都系睇下嗰个反应或者个销量掂唔掂，先决定下一季会唔会推进落去噶嘛。咁可能都真系要睇一睇今年到底大家嘅接受程度系咪真系觉得可以搞搞新意思、啊？如果真系想做突出啲嗰、那个，会唔会真系试下呢啲新嘅潮流咧？咁咁、如果今季受欢迎，可能佢真系之后会出星星啊，心唔心啊咁样咯。 嗱、不过都系讲翻嗰句啊，呢啲戴上眼睛嘅嘢咧，如果你唔了解，问翻你哋相关嘅眼科医生去问多啲资料先。 嗯。 嗯，冇錯啊！我自己配眼鏡或者係配呢啲con 咧，我都係去翻一啲有視光師啊，同埋有醫生喺度嘅團隊咧，先至夠膽去配，所以就真係唔好自己立亂亂咁買咯。 係啊，唔好太過貪靚啊！係啊，雖然我都唔知呢啲叫唔叫靚啊，我都唔知呢啲叫唔叫靚，我覺得靚啫，我帶俾人睇啊嘛，你覺得靚唔靚先係最重要啊嘛。咁好啦，唔該曬 Barbie， 拜拜， 拜拜， 好，拜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